康明海的太太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说，康明海和另一名被指涉案的商人迈克尔都是无辜地卷入地缘政治纠纷，强调扣押行为极不公正，必须确保他们重获自由。康明海和迈克尔由2018年12月起被扣押至今，中方一直否认事件和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扣押事件有关。迈克尔上星期五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审讯，法院将会依法择期宣判。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批评审讯缺乏透明度，完全不能接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79点，跌11点，总成交金额37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7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6蚊，升8蚊；小米集团26.5毫半，升3.5毫，美团330蚊，跌3蚊；阿里巴巴232.2，跌2.4；港交所462蚊，跌5.4；友邦保险97.15，跌5.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41，瑞士法郎8.354，澳元5.993，加元6.203，新西兰元5.554，欧元9.23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36。日经平均指数报29,255点，系跌533点。港金现价报16,11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41美元，卖出1,736.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啊，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嘅。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未消散，排到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着东京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光昌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黄大仙中心，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车龙在窝打路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和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喂，你做咩咁眼瞓啊？一阵仲要揸车，你顶唔顶得住噶？ 冇嘢嘅，食咗感冒药，少少攰啫。 吓？食咗呢隻有睡意嘅药仲想揸车？枉你成日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竟然冇注意药后驾驶嘅危险性啊！ 你都系唞唞啦。其实咧，我都有车牌噶，不如一阵等我揸啦。 吓、啊，咁好似仲危险、啊，不如我哋都系去搭的士算啦。 系咪咁啊你？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老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发回人听众， 哎，我今日精神好多啦， 系咪因为凉咗啲啊？ 我觉得系一嚟凉咗啲啦，二嚟咧我搣甩咗嗰个药瘾啊， 吓， 系我上个礼拜咧因为 keep 住咧食嗰啲咩鼻敏感嗰啲眼瞓药啦， 同埋你喉咙唔舒服咧，把声又烂咗咧， 我上个礼拜你知唔知我做节目嘅状态，简直好似 好 high 系咪啊？ 好 high 啦，梦半醒啦，真系哇！望住桂花田就好似望住程振鹏咁样，但系望住程振鹏就好似望住我哋监制咁样，哇！真系啊，总之 即系冇咗桂花田咯，喺你脑 系啊， 真系好 high 啊！ 系啊，但系个声音佢就不停，佢会好似嗰啲梵音咁样咧、 啊， 你抹咗 panel 未啊？抹咗 panel 未啊？ 你抹咗边度啊？ 消毒未啊？消毒未啊？ 你左手嗰 边系啊？ 右边啊？ 每个人群堆里边， 前面啊， 总有一个阿妈，佢会关心你，嗬？ 系啊， 系啊， 你唔觉得我保住你 醒啊，醒啲啊， 保住乜嘢啊？ 保住你个健康 咯。系啦，咁咧你就保住我健康咧，程振鹏保住我哋饭碗， 哇， 真系 好嘢！ 哎呀，好好啊， 一世被照顾嚟查 啊，系啊，真系唔错啊，真系啊，不过今日咧， 知几多人恨被人照顾啊？ 系啊，今日系真系凉咗嘅， 系 啊，所以 系啊，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相对湿度， 你冷静啲啊。 相对湿度60%， 好在唔系阴天啫，你讲 系咯， 好在好在揸住我个口讲嘅， 我觉得凉咗咧，反而个人醒目啲， 系冻啊嘛， 系咯， 我琴晚都唔够被冚啊，冻到咧要着翻多几件衫裤， 其实你着性感吊带背心嗰啲嘢唔使话俾我哋知噶， 我即系所以话俾你听，因为我已经换咗被啦，因为热啊嘛，咁所以。因为换咗张收埋咗张厚皮咯，哇，跟住冻。 系啊，嗱，不过咧，头先你啊示范咗一样好好嘅嘢咧，就系、是、当你戴住口罩嘅时候咧，你又有啲字会咬唔正啦。 系啊，佢真系因为阻住你擘大口啊。 唔怪之呢轮啊，我收咁多投诉话我哋懒音啦。 系咩、啊？真系会啊。 其实会唔会系我哋口罩只不过阻碍咗我哋有啲气喷唔到出嚟咧？ 会一定会。 唔止啊，我都系一个。強調需要自證康源嘅人咧、 啊啊， 但我都覺得自己喺節目入邊咧多講咗一啲咧，即係黐脷根啊、懶音啊嘅字，係因為咧我發覺個嘴角嗰我戴呢個型號啦 嚇， 個口罩咧喺我嘴角嗰個位咧，成日咧佢會棘一棘我嘅。 哦， 即系我两边嘅嘴角咧，所以讲说话嘅时候咧，因为我个箍住个空间唔够， 系啊系啊， 佢真係令到我喺發音上面有啲出錯啊！ 哎，我 feel 到頭先嗰下佢特登擘大咗 個 嘴啊！ 我真係咁話，係啊， 使唔使我哋好似大陸嗰啲咧，一朝早起身咪會有嗰啲健體操咁樣嘅、 啊？嘴巴操，係 啦，我哋不如一翻嚟就先嚟嗰啲咩雞貴雞貴啊，問你根貴啊嗰啲咯， 問你雞貴定龜貴？ 係啦，再嚟每人一個郵差叔叔送純熟， 叔叔繼續挑戰啦！嗱，所以我有時咧都會拉開個口罩嚟講嘢，因為咧 得噶嘛， 唔係拉開少少咋，即 係 都冇一個， 即 係 仲係包住曬嘅。 我梗係啦，即係喺個底嗰度 同佢拉開衣領差唔多嘅啫，佢都係成日都話 有限嘅， 唔係，但係點解我話咧？你戴住口罩咧，原來呢個難度咧係值得即係體諒嘅，同埋咧證明咗咧係有一定嘅即係挑戰性嘅。 咩啊？ 你知唔知咧？原來咧呢個電視台啊， 電視台 有個 View TV 咧，佢搞咗個 gimmick 咧，叫做。 口罩小姐 系啊，最后一届口罩小姐比赛，即系成个名都玩嘢啦。佢、 啊、 第一届 啊 嘛， 系 啦， 我 可能 我欣赏佢搞个咁嘅比赛。 系喎，因为佢嗱，佢今日就开始所谓嘅即系播出 节目啦。 系啦，因为佢话最后一届口罩小姐选举咧，就会由3月22号，即、就、系、是、今日开始咧，就一连5日咧，就喺佢哋节目度播出啦。咁啊，四月几先咧，先至会总决赛嘅。 嗯， 但我觉得个 gimmick 过瘾啊嘛。 系啊， 佢真系话佢全部嗰啲佳丽咧，真系全部戴口罩 嘅，即系净系俾啊咁佢。 咁 系 又守到規矩， 然後就叫你估佢咯。 估佢咩啊？ 估佢系边个啊？ 会唔会系咁样啊？ 而家啲人 佢哋系有名有姓噶， 有名有姓噶。譬如 即系我哋应该系识得噶。 系啊。譬如佢话好似有一啲系网红啊，或有啲可能系 YouTuber 咁样咧。所以我立一立新闻咧，我之前都冇跟噶。 系， 但系咧，原来佢就话啦，俾人哋估啦，有啲就话吓。嗰、那個咪吳若希嚟噶，啊嗰、那個係咪邊個嚟噶？咁樣不停喺度，大家喺度鬥估啊！ 會會 有冇啲 DJ 喺裏面咧？最好型噶啦，DJ 即係最好玩呢個遊戲，因為唔見樣啊嘛，我平時。 唔咁，但係如果你唔見樣，就你冇任何所謂根據去估啊嘛。而家我諗佢好玩嘅地方就係、是。你正常係認得佢個樣嘅，啊戴咗口罩，可能得翻隻眼咧，你就即係甩甩咗啦。 係真係喎，係即係會望，起碼望多兩眼先， 係 唔會即刻認到嗰個人咯。除非你真係日日見啦。佢有冇喺一個環節咧，就係咧佢會影埋佢口，即係鼻至口個遮口罩個位置，跟住睇下點樣去配對佢隻眼係即係 即係上一 上腳同下腳嘅配對。 係啊，好笑㗎！ 好似人哋啲認人嗰啲比拼嗰啲 嘢。係啊，同埋咧，佢喺度玩嘢咧，佢呼籲大家睇節目嘅時候咧。就唔好咧，上 Facebook 咧就睇佢个真样， 系啊，啱啊，系啦，佢话唔够刺激， 佢话唔够刺激嘅， 即系好似剧透咁样， 系同埋佢加咗个衰嘢咧，佢就话你知啦，网上 P 图同真人又有好大分别， 呢句真啊，呢句 呢句系真啊，真啊，喂，但我觉得咧呢只佢嗰个 gimmick 固然好玩啦，但你谂翻转头咧，其实以往咧嗰啲真正嗰啲巨星咧，你有冇发现啊？佢就算咧戴咗渔夫帽。 你都認到佢噶， 系啦，仲要戴埋塊烏蠅超咧， 系 啊，嗰啲狗仔都仲認到，咪就係佢咯，偷情又係佢啊，咁樣。 你有陣時唔使講其他人啦，我哋自己喺電台就最容易咧出出入入咧，就有啲名人啊、歌手啊嗰啲會出出入入。有陣時你真係睇住個背影啊，你都估到嗰係邊個嚟噶？ 好犀利噶，真係。 乜啊？郭富城嚟咗咩？咁樣即係類似嗰啲咁樣，你都會見到佢背脊，你會認到噶嘛？ 所以我成日覺得真正巨星咧，應該就係你就算遮到咁樣，佢都認到你啊！ 所以我覺得好煩嘅出街係， 唔係我就想問， 因為你知唔知你邊度出？你知唔知邊度出賣咗你啊？ 哎呀，多謝你啊，曾志豪！ 你知唔知邊度出賣咗你啊？ 佢本來唔認我 啊！你知唔知邊度出賣咗佢啊？ 咪就係咯， 身高啊！你個身高一嚟就出賣咗你啦！ 唔使畫公仔畫出場㗎。 係啊，有興趣朋友可以自己留意下啦。呢啲口罩小姐，或者你翻到公司都可以同你啲同事玩啊！口罩同事選舉㗎。 估下佢係邊個？ 我戴咗口罩。都認得你啊！推開窗看看風景，混亂日子不見蹤影，鳥語花香呼應，阻止黑暗得逞。始終相信噩夢會過，健康與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唇齿功夫，使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呼，生活在剑牙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在劫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may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掉这天赋，即使要蒙着恶嘴，更大声欢呼。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仲记唔记得喺好多年前啲人成日话中国人喺其他地方度做生意都好叻噶？ 你系扮紧啊？ 寻找啦， 唔紧 要，你继续扮啦，你继续扮啦，记住啊，你继续扮。 我睇你几时有男声。 大家都记得。点解呢？点解会有呢个特辑呢？就系、是、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哇，中国人真的很犀利，去到 譬如世界各地， 可能去到巴勒斯坦咧，佢都会做小贩都卖到嘢噶。 巴勒斯坦做小贩， 是真系我上次，我上次好似真系睇过， 都唔奇嘅。 系啊， 真 系 唔奇嘅。 佢仲要系卖到钱啊！ 咁中国人系头脑灵活噶嘛？ 冇错， 同埋嗰个勤力呢个字系 咪？压 咗喺心口度，同埋压压头 喺血液里边噶嘛？ 系啦，即系我哋嗰个叫做营商之道咧。是个触觉又敏锐啦， 系啊，你要继续扮嘅，如果我投入唔到你呢单新闻嘅， 我哋有前有后，我哋有时扮有时唔扮噶嘛， 有前有后嘅边， 系啦，即系佢话之前扮之后唔扮啊，佢意思系话，咁你咪就是特扮， 算啦，放过我哋， 我哋 Nike 都可以咁样做出嚟噶嘛， 做乜啫而家？ 即系如果你有怀疑咧，就话冇理由嘅，我唔信我哋嗰个生意头脑有咁巴闭嘅咩？ 嗱，你望一望，哇！最近 犀利啊，真系已经快手啊， 呢件 T 恤，佢完全可以表示出咧，就系我哋中国人嗰个咧，即系做生意嗰个头脑， 系啊， 系咪先？ 好快手啊，真系吓，说时迟那时快，嗬！佢一个唔该就已经印埋出嚟，即系嗰个版几犀利啊！ 买嘢我最中意，有咩买啊？ 系啊，而家有嘢买，你快啲快订几件翻嚟，有钱着 吓。喺网上度买噶， 系啊系啊，喺淘宝度， 淘宝 度 有啊，淘宝有啊， 淘宝就有 啦。咩嚟啊？ 件红色底啊，白色。字 红底白色 T 啊， 系啦 T 恤，其实唔止 T 恤嘅，佢话 哇，仲有好多周边产品啊， 有啊，电话壳， 我见到而家衫系最劲嘅咯， 系衫系最劲，因为衫个版面最阔啊嘛， 有冇床铺啊、浴帘啊嗰啲啊嘛， 我可以试下， 嗱咁样，如果系咁嘅，即系佢话唔要呢一套啊，咁样好难搞喎，你买 床铺， 你话唔要呢一套咁好难搞，你明唔明啊？ 不唔要呢套， 有冇套新嘅系嘛？通常买嘢。有冇套新嘅？ 系啦，即系嗱，话说啊，上个礼拜啊，当呢个中美咧喺阿拉斯加咧有呢一个高峰战略会谈嘅时候咧，系啦，咁我哋嘅外长啦，我哋两位嘅即系高级嘅外交官员咧，包括啊杨洁篪在内咧，同埋阿王毅啦，咁咧佢哋就面见呢个布林肯佢哋啦，咁啊当时咧就阿杨洁篪。佢就即係讲咗一句呢擲地有声。 真係啊。 可以为铿锵有力嘅说话。 嗯。 就係个。 Hello? 咩 喂呀人哋准备讲你话 Hello? 我鍾意佢呢句。 佢点会讲 Hello? 好似讲你好 啊。佢唔会讲英文㗎。 係 咪 好 犀利。 真係傻。 佢讲咗句铿锵有力擲地有声嘅说话。 你好， 系啦， 唔系应该系 testing，OK。 咁究竟讲咗句咩咧？ 系啦， 唔得噶嘛。 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 个速度系咪咁噶？ 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 几次？ 逗号 系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系啦， 感叹号 系 唔吃。 系啦， 冇错，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美国 啊， 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 嗯，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咦，佢讲两次噶？ 唔系，我自己重复讲两次就系啦。佢你以后讲几多次都得啦，因为呢件呢一句说话咧， 金句 系啊， 系啦，呢个犀利啦嘛。因为而家咧，佢讲完出嚟之后咧，当日其实《人民日报》已经即刻出咗个类似号外咧，网上面咧就系大大版就将。刚才讲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就印了出来了。咁样时之间就令到国内的网民包括我们香港同胞在内都是感到那个一腔热血就在空中燃烧的。 是啊 那个中国人的骄傲啱啊他配合返个气势啱啊。 你 我激动 主席 我激动 啱啊。是啦。咁佢為咗將呢個激動啊，可以每日都講俾人聽。你估佢好似我哋咁成日扮嘅咩？唔得噶嘛。 所以你哋話喺淘寶嗰度有人已經製作成產品， 係冇錯，已經賣咗過百件㗎啦。叫楊潔篪金句啊，犀利啊！ 金句 T 恤， 係啊，金句 T 恤啦。仲有啲咩產品咧？仲有手機殼啦嚇，同埋咧書包上面都會印 咗書包， 係啊，公開發賣發售啊。 係。哇！我係諗到咧，如果俾我咧係做開茶餐廳啊，或者係本地嗰啲餐飲服務嗰啲咧，我就會咧大大個廣告印出嚟咧，漢堡包打交叉啫，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然之後下邊擺自己個逐焗豬扒飯出嚟， 係啊係啊，做得好， 或者咁樣 可以萬能 key 啊， 不吃這一套， 跟住 安全套 哦，要用翻Asian嘅 size， 係 啦。所有是是所有加大码嘅衫都唔要系嘛？ 我觉得 不呢套 不吃这一套其实几好用噶，真系 系 嘛？ 你 买埋套餐又得， 系啊！ 即系外套 啲， 我即系做乜？而家冬天即系夏天其实嚟紧啊嘛，不吃这一套，跟住靠出个外套唔要， 系啦系啦， 哇！要短袖 天衫， 系啦，因为换夏天衫都几好啊，系咪先？ 真系好到不得了啊！ 系啊，嗱，嗰种嘅骄傲嘅情怀咧，就即系而家涌咗出嚟啦， 系 啦，咁啊，同埋你谂下呢个金句咧，如果我哋喺日常生活里边应用咧。是啊，你小朋友跟阿爸阿妈讲嘢都得噶， 嗯， 即系如果你阿爸阿妈仲喺度闹紧你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就话你同我问，爸爸，我现在不吃这一套啦， 系啦，我唔要呢套， 我可唔可以唔食呢碗饭？ 系啊，呢套套餐， 系啦，你阿爸就啪咁样 一掌啊， 系啦， 就拍一掌啦，喂，真系 几好用啊， 系啊，嗱，所以咧，点解我话我哋即系嗰个赚钱嘅思维好好咧？因为嗱，当咧大家喺嗰日咧。 太過認真咧，就話哎呀死啦！好似佢哋喺度嗌交，佢哋喺度 氣氛唔好、 啊，氣氛唔好、啊。咁、其實真係傻嘅，我哋唔需要太擔心，因為咧、即係國家嘅事咧，就會交俾我哋嘅言能咧，佢係會處理嘅。 咁 我哋喺底下嘅百姓咧，最應該嘅就係話：喂，有冇商機先？ 喂，但 係任何時候都睇到有正面嘅機會、 我就係想話，文章裏邊啊，即係喺報紙度報道話咧，有關事件啊，引嚟咧好多內地嘅網民咧，喺度或者網絡咧關注就話：喂，你有冇搞錯啊？你睇嘅時候發呢啲咁嘅愛國彩咁樣，你哋咪即 係愛國彩？ 愛國彩都唔發，唔通發咩啊？ 唔係啊， 唔通死人才啊？ 唔係咯， 佢話真正就係話啫，佢話覺得咧，你啲人咧嚇係 call 呢句説話係假嘅喎，咁樣。 誒，誰知道？ 純粹係想攞呢個機密咧嚟做一個生意啫噃。 係啊，我覺得幾型喎，真係。 因為呢哦假嘅， 即係佢覺得我哋嘅心唔係 唔啱，其實係想賺錢啫。 係啦，即係咁樣喎，俾人話喎。 喂，你能夠利用到嗱？點解啲人會賺到錢咧？啲人想買啊嘛，點解啲人想買？因為受歡迎啊嘛。點解啲人受歡迎？ 因 為大家認同，冇錯，大家認同呢一句啊嘛。 同埋咧，難得有一句咁嘅金句出咗嚟咁國際性咧。我記得對上一次咧嗰句咧，如果我記得咧，只係去到做人不要太 CNN。 唔係有另一句，其實有另一句而家仲 記得呢一句。 但係嗰個冇話賣衫 賣到賣衫。係 啊，點我就覺得有啲唔抵啊。 係啊， 其實有另一句都係好火爆，到而家仲紅噶。 哪一套啊 ？Too simple。 哦，心得哇！嗰个哇， 到而家仲用紧噶，大家仲用噶嘛？嗱，应该即系我哋 keep 住。 第一改啦，而家要改翻呢度啦。我们不吃这一套啊！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啊！吓，大家努力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多名司局长在政府总部接种第二剂科兴新冠疫苗。上个月底已经接种首剂疫苗的林郑月娥在接种第二剂之后举起 V 字手势。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之后亦都分别接种，张建宗之后举起拇指，之后竖起拇指。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以及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亦都有到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和立法会议员随后亦都会分批接种第二剂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昨日分别到两个接种新冠疫苗的中心视察。他在社交网站表示，早前有市民接种之后发生严重异常事件的官涌体育馆中心接种率曾经一度大跌至每日几百人，但是场馆的医护继续紧守岗位做好本分，各方多解说和澄清误解之后，市民对疫苗回复信心，之后接种人数慢慢回升，昨日接种的人数过千，接种率超过八成。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昨日亦都到这里接种科兴疫苗。聂德权说，期望社区再没有源头不明确诊个案，在更多市民接种疫苗之下建立群体保护网，能够为放宽隔离和通关创造条件。他又说，昨日亦都到过接种伏必泰疫苗的界限街体育馆。有市民说，接种疫苗是希望护己护人，为出行做好准备。十二港人案其中八人去年年底被深圳法院判监七个月，扣减羁押日数之后完成服刑。朝早大约十点之后，八人由内地执法机关移交本港警方，分批乘搭三架七人车，在警方电单车护送下，经深圳湾口岸入境香港，稍后押往天水围警署。 涉及偷越边境罪的八名当事人，据了解家属没有获当局通知遣返的安排。部分当事人的家属和律师将会到警署了解情况。另外两名未成年人黄林福和廖子文，检察院去年年底决定不提出起诉之后，已经移交香港警方，两人经提堂之后还押候讯。至于因为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成的邓启贤和乔影瑜，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和2年，目前仍然在内地服刑。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开审。加拿大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魏杰文在法院外向记者表示，审讯已经展开，但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俾佢进入法院。在审讯开始之前，20多名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等地的外交官员抵达法院外。康明海的太太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说，康明海和另一名被指涉案的商人迈克尔都是无辜地卷入地缘政治纠纷，强调扣押行为极不公正，必须确保他们重获自由。康明海和迈克尔由2018年12月起被扣押至今。迈克尔上星期五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审讯，法院将会依法择期宣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55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532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6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5.5，升7.5；美团324.4，跌8.6；小米集团26.6，升3.5；阿里巴巴232.2，跌2.4；港交所458.8，跌8.2；中国平安94.05，跌8毫；比亚迪股份188元，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85，瑞士法郎0.93，加元1.252，人民币6.511，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248点，跌543点。港金现价报16,1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93美元，卖出1,73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丽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和丁九桥方向九龙，是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听我指挥。Move, go go go go go， 向前冲三百米，左转上车，转右再转右。接近目标，准备三二一，开卡啦！ 由味蕾带路，跟住名厨寻找法国隐世美食，全新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法国味蕾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上个礼拜同你讲咗台湾，佢哋而家有呢一个所谓鲑鱼之乱啊，吓系就系即系三文鱼嘅意思吓。咁啊呢个鲑鱼之乱咧，就因为佢哋改名咧，改到成为咗真系国际嘅新闻啊。不过咧呢个国际新闻咧系正面定系负面咧，就真系咧见仁见智啦。因为你有人赞佢哋创意啦，不过亦都有好多人就话：哇，唔系嘛？台湾人系咪为咗食三文鱼，仲要系免费嗰只，搞到咁夸张咧？又要改名咧，仲要有好多食证嘅。因为咧上个礼拜已经有啲相流传出嚟啦，就系话佢哋食，因为免费啊嘛。但结果咧就净系食咗嗰块三文鱼，但系嗰粒饭团咧就剩咗喺度。咁啊就好似咧即系吓大家去食自助餐咁样咧，慌死自己蚀底啊！就净系食咗嗰啲馅，咁但系饭就唔食。咁呢个系唔系浪费咧？果然啊！难怪啲人都话免费嘅，可能先至系最贵嘅。咁啊，唔单止咧呢一个所谓鲑鱼之乱咧，就引起呢一个混乱嘅改名秩序啦，亦都引起好多咧即系不可思议嘅后续发生嘅。譬如有啲人咧就俾人哋起底点咗名出嚟，点解咧？因为咧话说原来佢哋有个人咧就改咗做咩鲑鱼之梦之后咧。佢就滿咗改名三次嗰個 quota， 係啊，你都記得啦，上個禮拜都話啦，佢哋咧有規矩嘅，可以俾你改翻嘅，不過只限三次。咁但原來有啲人咧一出世嘅時候咧，佢唔知道爸爸媽媽原來幫佢改咗兩次名噶啦，到佢自己大個咗，佢以為自己陳大文呢個名咧係第一次改嘅時候，原來已經係最後一個 quota 啦。當佢將陳大文變成咗陳年美麗三文魚之後，佢發現我改唔翻啦，點算啊？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話叫咩張鮭魚之夢咧，佢就話啦，佢改唔翻個名啊，咁已經好慘啦。点知咧，仲要俾人起底，系咩起底呢？就系俾佢以前啲同学啊起底咧，就话佢啊不嬲都中意贪小便宜噶，佢成日咧都贪威识食噶。毕业嘅时候啊，你睇下佢食几多嘢？哦 ，no， 我已经改名改衰咗啦，仲要俾人话我不嬲都贪开啊！咁不过创意咧喺呢一个鲑鱼之乱里边咧，应该就系引申得最多嘅。譬如而家最新嘅创意系咩咧？就系话究竟咧，仲会唔会有一啲人名咧都系改咗噶？究竟仲会唔会咧？而家改咗第二啲名咧，系令到人哋可以 再用名嚟换取免费食物噶。譬如你有冇听过鲑鱼之乱嘅三国版呢？咩三国版啊？就咁嘅。吕布呢，你知边个啦？即系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嗰个吕布啊。佢就话啦：我本来唔系叫吕布嘅，不过后生嘅时候咧，屋企附近有一间丝绸铺咧，就做推广活动，所以改咗名做布，有布就免费。跟住关羽都走出嚟啦，哼！我本来都唔叫关羽嘅，不过冬天冻，要买羽绒被。后生嘅时候咧，附近就有间铺头，又系做推广活动，所以。最尾两个人名咧，我就决定唔讲晒啦，我俾你自己估啦。一个咧就系叫曹操，一个就叫蒋干。佢哋都系话俾人听，我本来唔系叫曹操噶，不过我后生嘅时候咧，欲求未满，咁啱附近有间铺头做推广活动。聪明嘅听众，咁你知唔知嗰个系咩活动啊？我唔讲啦，因为咧呢句说话如果讲出嚟啊，未免有啲粗俗啊。我都系介绍你睇条片啦。如果你觉得咧，即系免费食三文鱼已经好巴闭嘅话咧，不如你真系睇下世界上最贵嘅食物系值得你想去用改名嚟换嘅系食咩咧？等等，有一条 channel 就叫做呢、這个Takashi 小刚啊，哇！佢呢条片犀利啦，已经有300万人睇过噶啦。嗰条片就系话食一口就会让你破产嘅黄金鱼卵，耗时100年啊，先至能够攞到嘅稀有鱼卵啊！一口120万，当然是台币啦吓。一口120万嘅黄金鱼卵，你想唔想试下咧？你又会唔会想食咧？咁但系如果黄金鱼卵都要做免费促销嘅，唔通你真系改自己个名叫做鱼卵咩？一齐睇下呢条片，睇完之后望下好啦。其实唔使咩都食落肚噶。我哋可以问下程振鹏咧，佢个名咧究竟系咪真名嚟嘅？定系细个嘅时候咧，佢屋企附近咧有乜嘢铺头咧做紧促销？不过程振鹏个鹏冇理由啊，莫非嗰阵时罗一鹏啱啱出道嘅时候就佢屋企人帮佢改咗呢个名？交俾你啦，程振鹏。 咁可唔可以系啱啱出世嘅时候，屋企人望上天啊，有只大鹏鸟飞过、啊？ 咁你系岳飞咯、啊？ 不过正话咧，阿豪仔讲嗰个鱼卵的故事咧，我就系谂到应该有两个人有资格食啩。如果要个名嘅话，咁一个阿蛋哥咯，郑家瑞咯，另一个我识得嘅，即系我叫做咁样叫识得吓，阿锦个太太咯，系咪啊？叫阿蛋咯，可以两个食系咪啊？啊，系咪咧？ 哈哈， 哎呀，我搞错咗， 我会俾反应你嘅，你唔好乱笠廿四 啊！系啊系啊，我乱笠啊，真系啊，系定唔系啦？ 算罢啦，陆师弟，你讲翻正题啦。 好嘅，师兄。嗱，今日咧，白仔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其实咧真系同片亦都系同一个新闻咧相关，因为都系来自一单新闻。睇到呢个 channel 咧系中国新闻网啊，佢哋咧寻日就上载咗一条短片。我觉得咧作为我哋香港人咧都应该咧去睇一睇啊吓，因为条短片系咁讲嘅，个标题话咧香港教育局局长就派发咧国情读本等等，增加青少年身份认同。嗱，咁呢一条嘅短片我哋睇嚟咧，当然就因为同我哋香港发展有关啦。嗱，咁啊个短片咧，我建议大家咧就系飞到去咧2分15秒之后开始睇啊，因为前面嗰啲咧就好爱国嘅要求啊，啲点样治港啊，咁我同你都系平凡人一个，我哋冇谂住治港啊吓，我喺香港生活啫谂住。好啦，咁啊2分15秒之后开始睇，咁啊呢个内容咧佢就话咧。是中新社啦访问啊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嘅。咁佢透露呢政府啊哇大手笔啊整咗套呢新嘢。呢套新嘢系咩嚟嘅呢？原来呢就叫做我的家在中国。咁全套呢系成本书一套啊，就啊集合有成6大个课题，每个课题呢有8本书嘅，加埋即系嘅 48本书咁大盒，成个 box set 咁样，相当重手噶。仲话咧会系免费咧派发俾咧全港嘅中小学。咁我嚟做咩啊？梗系方便老师咧作为备课教材啦，又可以咧系借俾咧同学嚟到阅读。咁啊呢个我的家在中国咧喺短片入边咧都有咧系影到佢哋个外貌啊咁样。当然里边就未能够系一页一页咁去睇啦。咁但系睇呢一个嘅书名咧，我的家在中国，顾名思义都系用嚟咧系作为培育爱国情怀啊，增加国民身份认同啊，并且系用嚟咧即系传承中国文化。咁时至今日咧，你话香港发展到依家咧，即系喺教育上行呢一步咧，都真系可以话意料中事啦，冇咩咁出奇系咪？那個重點咧，我想講幾樣，一就係、是、哇呢本書咧好大本啦、啊，但係佢喺呢個訪問入邊有冇透露咧？其實佢會唔會有 e 版嘅咧？即係電子書版咧？咁如果有咧，我覺得係更方便啦。如果唔係就成嚿嘢咁多本，又揭下揭下呢、這個又借嗰、那個借嚟搶住睇嘅時候，咁用乜嘢整爛咧？嚇！咁啊最好有呢、這個電子版啦、啊。咁另外咧，我又想講就係、是、咧。即係如果呢一套書咧，最重點咧就係佢要係實話實説咯，即係而唔係並非咧，即係硬生生咁樣洗腦式咧盲目愛國係嘛？呢、這個嘅叫殖民地時代咧，嗰個教育我哋都經常詬病話佢係填鴨式啦，都唔係咁欣賞噶啦。咁如果咧係講有關於呢一個嘅國家嘅課題咧，都應該係實話實説，唔好洗腦式。咁啊，最好有一啲嘅史實咧，就作為依歸咧。就加入埋同學嘅思考部分咧，即係俾佢哋可以有思考嘅，咁先有意義啦。呢個教育係咪？咁另外咧，我覺得呢個局長咧喺短片入邊都有透露話咧，政府計劃咧就將呢一套書本咧作為素材，點樣啊？舉辦學界嘅中國歷史、國民同埋呢個文化常識問答比賽，到時仲會咧做電視直播添㗎，即係佢計劃啦，做電視直播。所以我一諗。哇！呢、這個咁重要嘅工作，唔係唔考慮香港電台嘅電視部去製作係嘛？即係如果唔咁樣講嘅，真係唔係幾好啦！即係如果係唔俾呢個港台電視部去製作，嗱話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嘛，咁要治國前咧就需要齊家。如果香港咧就仿如國家裡面一個家，咁家人之間如果唔信任，咁算唔算係齊咗個家咧？係咪一個齊整嘅家咧？嗬！咁啊，家未齊又點談治国爱国咧？嗬，嗱，咁啊，杨局长，即系我哋港台电视啦、电台部咧，都有好多 fit 码噶。嗱， 我 系啊，我啱啱想推举你啊，曾志豪啊，嗱，诸如曾志豪啦吓， 不过佢诸如嚟噶， 不，人哋而家文言文啊，唔好嘈啊你。嗱，所以咧，即系比较水平低嘅咧，就系曾志豪呢啲啦，系咪？咁啊，你可以慢慢拣嘅。最緊要就係咁嗱，到時如果真係有呢個電視直播嘅比賽，甚至乎電台都可以幫一把嘅嚇，記得咧同我哋而家阿百全處長咧單聲，哇！到時何止做到十全十美啊，百全諗諗佢係咪？所以我俾十個直樹拇指嘅 emoji 佢。唉，曾志豪係排喺榜末啫，但係榜頭我哋都有桂花田，你可以考慮考慮噶。 咁佢係豬咩？我係豬魚。 著名 多謝好啦，啊，希望真系吓嚟紧有得做呢个电视部真系好啦，系好 不计酬劳。不计酬劳嘅， 唔得，我哋要公公正正嘅，咁样俾人抽称啊！ 佢讲明不计酬劳，即系话不惜公本啊，俾好多酬劳你啊！ 好啦，阿志啊，惊蛰咧，春分呢两个24节气咧过埋啊，春天嘅潮湿天气，嘅日子就会越嚟越多噶啦。而因为咧潮湿天气咧，你买翻嚟又未食得晒嗰啲蔬果咧，好容易咧就会发芽。系啊，前日咧我见到我有一包薯仔咧发咗芽，喂，发咗芽唔食得噶咯。啊，但系发咗少少啫，掉晒佢咪好嘥咯。啊，发芽嘅薯仔有毒噶。睇下佢发成点嘅啫，哎，好老啦，睇下报告先，听下专家点讲先吓。嗱，英国环保团体咧，咁啊，佢又统计咧，食物最大浪费啊，系咩咧？系面包同埋薯仔，估计咧全年啊，大概咧浪费咗成73万吨啊，价值24亿嘅薯仔啊。而地球上咧主要嘅食物咧当中咧，以米啦、粟米啦、小麦啦，第四样咧就系薯仔啦。咁啊，虽然生产咧，生产量。 量啊多到咧，即系好惊人啦，同埋唔太贵啦，但系都唔好浪费噶嘛。咁啊，点先 keep 好薯仔唔发芽咧吓？有人就话啦，将一个苹果同埋薯仔一齐摆放，仲要放喺阴凉嘅地方位置。咁啊，佢话苹果咧就会咧释放一啲物质咧，就可以抑制住薯仔发芽噶。咁不过如果你真系摆得太耐又唔食嘅话咧，咁一样会发芽噶吓。咁发咗芽嘅薯仔食唔食得噶？报章系咁讲嘅。嗱，英国咧就有大学研究，只要咧切除初发芽嗰个部分就可以噶啦。咁啊，另外咧又有营养师就话啦，要视乎咧发芽嘅情况。如果系初起一点点啊，只系咧切走一啲发芽嘅位置同埋牙眼啊，即系话即系发咗芽嗰个位置啦。咁啊，嘅范围里面嘅肉咧，咁就可以啦。但系记住，如果已经长高咗，嗰啲牙咧就已经唔食得啦吓。咁啊，咁点解话长出牙咧会有毒咧？咁其实呢啲咧系天然毒素咧。咁啊，其实唔系俾你哋啲人嘅，佢咧个薯仔咧系佢整咗呢啲咁嘅毒素咧，系其实保护紧自己嘅，免受呢个细菌同埋昆虫嘅侵害。咁啊，另外咧，香港嘅专业教育学院嘅应用科学系讲师啊方博士就话啦，如果发芽之后咧薯仔变绿色咧，佢话只系咧表面变咗颜色嘅啫，切开如果仍然啲肉系黄色嘅话咧，佢话毒素咧有机会未去到个中心点。咁所以咧，虽然咧即系我就话啦，讲咗咁多研究啊，专家讲咁多嘢啊，香港食安中心啊网页啊系咁讲嘅吓，大家留意住啦。咁就话啦，发现咧薯仔表皮咧变咗绿色，发芽快经受损系啦。咁啊，食嘅时候话有苦味啊，口腔会灼热啊，感觉嘅时候咧，薯仔已经有毒噶啦，唔可以食。咁大家自己去衡量下啦吓。今日想分享咧个 channel 叫做点曲街系啦嘅焗薯啦，风琴焗薯啦，芝士烟肉焗薯啦，哇！好在见到佢系好美味嘅，因为台湾咧嗰啲夜市咧好兴嗰啲焗薯仔咧，里面加好多唔同馅料，我见到系嗰个样嘅。咁啊，片住 Martin 咧，佢仲写晒佢所有嘅材料啊、份量啊，系点整啊咁样，即系喺描述嗰部分嘅。所以其实咧，一睇佢嘅 channel 咧系简单易明，同埋睇佢整完之后咧，你真系好想一啖咬落去嗰个薯焗薯嗰度嘅。我会俾三个薯仔同埋俾三个手指公佢啊！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飞喺香港做功课。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拉人。 早晨啊，Crazy 拉人上紧剧，做乜你冇地神气啊？ 系 啊，我温柔啊嘛。 系啊， 咁叫温柔啊。 尽咗力噶啦。 咁不如你学下温柔点写啊？ 系啊。 早晨咁多位喺屋企嘅同学，我好温柔啊。 听到啦。 好温柔。 系啊，嗱，我今日要教嗰个中文咧，同我哋近日咧睇嗰啲新闻咧。啲人咧去打针嘅时候咧，佢讲嘅说话系有关系嘅。 哎呀，好痛啊！ 唔止呢句噶，我咧睇新闻又有啦，我咧见到啲人咧倾偈打针嘅时候咧，啲人都会问：哎呀，你惊唔惊噶，二婆？ 嘿，唔惊啦。 啊，二婆唔系咁嘅声噶。哎呀，唔惊啦，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啊嘛。 哦，系啊。 咁深嘅，佢讲嗰啲嘢。 系咩？碧咸都有啦。 讲咁多嘢嘛？ 系啊， 打咗啦， 打完噶啦。 我因为我觉得咧好惊讶，点解咧打个针啫嘛？点解要讲到生死由命、富贵由天？ 因为唔知个效果点啊嘛。 好彩我哋啲小朋友唔死啊。 系啊，我哋冇得打。 我哋唔死啊。 唔死都唔使打。 系啊，唔使咯。 系啊，唔使打咯。 唔使打咯。 所以咧，我就谂紧啦，我哋如果咧 吓， 系啦，我哋如果下次咧，我哋啲爸爸妈妈咧，哥哥姐姐又要去打针咧。唔使每次都讲同一句噶嘛，先生啊，你怕唔怕？唔怕，生死有命。讲、啊、过啦，有冇第二句？咁我 有咩好介绍？ 可能嗰啲护士姐姐咧，一日听好多次。 系啦，我哋仲有啲乜嘢咧？表示自己勇敢咧，唔怕牺牲嘅一啲成语咧，可以教俾大家用嘅。譬如咧，你下次可以同人讲啦，先生啊，你怕唔怕打针啊？唔怕，我有掏风饮血嘅精神。 吓点写啊？ 咁犀利咧！我唔要饮血，我咁残忍嘅。 吸风饮露又 系咩话？佢咧掏风饮血啊！ 边个掏啊？ 掏咧竹字边咧，好似冇道个道字咁样嘅，即系冇道个道啊，道系啦，即系。又唔系三点水嗰、那个，唔系赴汤蹈火咁、哦、样。 我知道，我知道啊。 系啊， 掏咩啊？ 掏风剑呢、這个咧，锋芒嘅锋啊，剑锋嘅锋，饮血啊，即系话咧，你就算咧，踩住佢嗰个刀锋咧，你都唔惊，你饮埋个血啊，你都系勇敢，不怕牺牲咁样啊。 咁、 哦、 不如唱汪阿姐嗰只歌啦， 得得嘅，得得， 惧怕牺牲， 系啊系啊。系啦，咁譬如咧，如果你话呢句又难咧，你又可以同人讲，睇睇下你怕唔怕打针？唔怕， 又唔怕啊？ 我有呢一种啊，苦口夺食嘅决心。 苦口夺食， 苦口系手入边个苦口啊？ 唔系啊，老虎个口啊！ 哎呀， 我睇下苦口良药咋？ 哇，你肚饿到咁犀利？ 系啊，你谂下，你够胆喺老虎口里边咧？即系我哋广东话一句老虎头上钉虱乸咧，佢仲劲啲啊！人哋喺个头上面啫，你而家喺个口里边咧攞人啲嘢喎。 苦口咩话？ 苦口夺食啊！夺啊，即系 抢 夺个夺 啊！ 系啊，好犀利啊！仲有呢句咧，我哋广东人咧可能会捞乱咗噶。 好惊啊！ 我哋话咧呢个叔叔好勇敢啊，佢有啊扯古夺旗之勇啊！ 扯古夺旗 嗱，你千祈唔好捞乱喎。 边个扯啊？ 扯咧就唔系掹个旗，系掹古噶喎。 哇，好惊啊！ 扯古夺旗。哇！直情你 搶人哋對家啲嘢， 好犀利喎！ 所以如果你撈亂咗咧，就變咗係咯奪古扯，就嗰個唔啱噶啦。 中國人不係這一套啊！ 扯古奪旗，苦口奪食啊！ 都係無辜地卷入地緣政治糾紛，強調扣押行為極不公正，必須確保佢哋重獲自由。康明海和迈克尔由2018年12月起被扣押至今。迈克尔上星期五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审讯，法院将会依法择期宣判。南韩新增4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6日超过400宗，再多一名患者死亡，累积99000多人确诊，1697人死亡。新增的确诊病例中396宗是社区感染。韩联社报道，单日感染个案虽然比前一日减少，但是周末检测量少过平日的情况之下，新确诊数量仍然未明显减少。全国各地的小型聚会、公众聚集设施和外籍劳工密集的单位接连发生群组感染，加上春季出游和聚集增多，赏樱季节即将来临，加大疫情防控的难度。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71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64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3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5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3蚊，升5蚊；美团321.8，跌11.2；小米集团26.65，升4毫；阿里巴巴231.2，跌3.4；港交所458蚊，跌9蚊；信宇光学科技179.7，跌11.7；中国平安93.75，跌1.1；中国海洋石油8.28，跌8仙；微盟集团16.08，跌1.0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48，瑞士法郎8.357，澳元5.997，加元6.208，新西兰元5.556，欧元9.238。每百日元对港元7.1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35。日经平均指数报29248点，跌543点。港金现价报1611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88美元，卖出173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道路工程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噶，喺中线，咁而家中线封闭，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喺 Mega Box 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回复正常，加士居道去返红隧龙尾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80公里啦。咁而慢线咧就由每小时嘅8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6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龙翔道虎山道观塘、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丁九桥方向九龙同埋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说，陈柏宇的音乐选择。 呢首歌就系天才白痴钱钱钱。我觉得呢个钱同埋生活嘅关系好好微妙咯。 嗯， 你又唔好咗佢又唔得，但系佢又唔可以成为重点，但系佢亦都可以解决到某一啲问题，俾到你多啲时间去做第二啲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 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3223222啊，星期一啊，今日咧气温系冻咗啲嘅，而家几多度啊？ 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1%。直播室有曾志豪、程振鹏、桂花田。 系啦，喂，大家有冇话趁住呢一两天嘅周末周日咧，会外出啊、消费啊，或者观察下民情啊，咁样啊？ 有咩微服私访啊？我哋 系啊， 有冇按摩未啊？ 未啊， 哦， 我有啊有啊，上次我咪话按咗一次咯。我有冇同你讲啊？ 冇啊。 有啊，有 冇？你有冇同老婆讲？ 冇，有同佢讲咗。最紧要系呢样， 谂清楚。 佢好奇怪，我冇同你讲，我冇。 系啊，即系如果我有同你讲，即系我喺度讲咗啦，我喺度讲咗，咪即系个个都知咯。 如果你讲咗，如果你讲咗，我就唔会问你有冇去按摩啦，系咪？ 你知你都冇记性噶啦，真系。 你即系贵人善忘啊嘛，系咪？ 好啦， 咁有冇去下啲食肆啊、餐厅啊、酒楼啊咁样望下？ 有啊，有啊。我咧就去茶餐厅，咁我就发现咧佢真系好得意喎，佢咧多咗个牌喺度咧，写住本店设有执台专员， 系啊， 特登写低， 系啊，佢有个牌仔噶， 门口嗰度啊， 喺里边，喺里边嘅， 即系台 嗰度咯，普通茶餐厅咯，不过即系佢大间啲啦，但系佢总之都系茶餐厅，唔系嗰啲咩唔系嗰啲西餐厅啦。 而家佢哋咧好多嘢贴出嚟啊，即系譬如有型食肆啊，小咸小甜嗰啲又有啦， 系啊， 跟住咧就会而家多咗个， 譬如话咩导盲犬友善又要贴啦，好多嘢都要贴噶嘛。 跟住就有啲咩 招牌睇唔到 嘅， 其 实 系噶，好多嘢贴出嚟。 系啊， 咁结果咧，真系结 果我就 见 到佢有个执台专员，不过老实讲下，我又唔系好特别，我又唔好特别 feel 到咧，就系佢嚟嗰个， 净系得佢执台， 系净系得佢执台啊？定系佢系从来都冇落过单咧？因为即系我都系冇睇佢好多 round 噶嘛。 咁你又冇睇到佢嗱？咁你总系隔篱张台噶嘛？咁你有冇见到佢又递送俾你，跟住转个头佢又走去执台咧？佢系即系名义上我又挂个牌，我系执台专员。但即係好似我係一個班長， 佢又全賽嘅。 係啦，雖然我係一個班長，但我都要讀書㗎，我都要考試嘅。 老實講，第一我就冇 咁懷疑， 我就冇懷疑佢啦。第二咧，我就覺得係咁嘅，佢貼咗出嚟，起碼咧就即係如果你有人要問起咧，佢都同你講我有啦，我做咗啦咁樣咯。 係啊，咁但係你做咗就真係做嘛，唔係就係講 嗱。咁呢個咧就係第二個層次啦，第二個層次啊，就究竟佢執行成點樣啊？係咪？咁起碼第一個層次啊，先睇。第一浸咧就係究竟食肆有冇響應政府嘅呼籲，或者有冇響應嗰啲醫學專家嘅呼籲，應該整個執台專員咁。嗱，我咧亦都好似同阿豪仔一樣咧，過去嘅呢個週末周日咧，有去嗰啲酒樓啦，我係就去嘅 <Okay. S 1> 中式酒樓集團式嘅， 大好多啦。 咁我咧就係發現咧，咦，突然間眼前一亮。做咩事多咗一两个着住系嗰啲橙色反光衣背心， 惊你睇唔到佢。 点解咁得意啊？ 系啊， 呢个有车经过 咧， 定系做咩咁？咁后屘我就留意到啦，原来咧佢就真系去执台嘅专责。咁咧佢就 系 执台专员啦，就系呢间酒楼入边嘅。 即系佢系着住件背心，唔系斜孭带好似 唔系啊，成件背心橙色嘅。咁同埋咧，佢我留意，我特登留意。佢係真係負責執台啫，佢冇去傳嘢食。 但係我想問有冇啲食客咧？唔該阿姐，你幫我做啲咩咁樣？ 但佢著住背心喎，呢個即係好進取咯，已經係。 即係擺到明， 好有誠意。 佢係另一個工種嘅咁樣。 係咯係咯。 咁但係咧，都見到有啲唔係著住反光背心嘅嗰啲咧。 朋友嗰啲唔係朋友，嗰啲係啲店員咧，都一樣有幫手 執台。可能佢淨係執台，但係佢唔落 order 咧。 嗰、那個背心嗰個咧就淨係執台。 係。 咁系我系见到咁样， 咁系佢嗰啲唔着背心嘅人咧，佢曳啫， 或者佢忍唔住， 佢唔应该系佢唔应该咁多手啊？ 唔系，定系佢哋仲未習慣有个人帮手执台啊？因为佢哋平时，系乜佢乜都做噶嘛， 系 咪、 啊？ 即系佢仲未适应。 咁你嗰个着背心嗰个应该都唔系申请翻嚟噶啦，都系阿天做开啊！诶，帮同我笠件背心上去，都系咁嘅啫。 你谂下，而家佢等于个伙计咧，你请咗个工人俾个工人 啊？你明唔明啊？本来 就本来个工人就做晒。所以而家你同佢讲，我请咗个工人嚟帮你呢个工人啊！哇，咁佢真系心谂我好唔惯。 唔系，佢未习惯要适应咯。嗱， 佢未习惯。 我都有去其他食肆食嘢嘅，譬如我去食日本拉面嘅，咁我就见到咧， 有 个 专门帮你拉面嘅专员。 系啦，拉面专员。 佢帮你拉完啲面之后，你就食啦。 系啦， 咁 咧，拉面皮嗰个拉啊，咁咧，我都唔见到佢哋系有执台专员咯，同埋都系眼见咧，佢哋系有两个人嘅，一个执完台，另一个可以抹台咯。不过咧，佢执完。台咧，佢依然拿住嗰两个杯，你饮茶啊咁样咯。 系啊，你 即系明唔明啊？ 即系做唔到噶， 即系会嘅。但系佢好多员工啊，但系我 佢点请到咁多人啊？额外 同埋你边有咁多位俾？ 所以其 实 我已经系叫做好欣赏咧，嗰啲餐厅或者食肆咧，真系有听政府嗰支笛，走去做样都揾个人做个执台专员。 唔系佢而家咪系 你 谂下佢肯 系 咪啊？ 佢系唔系嗱？ 系即系 话 建议啫嘛， 建议指引啦咁样。因为我记得我最初听嘅时候。是医学专家提出先 系冇错， 其实一向都是要咁噶啦。不过即系好似学你话斋啲食肆，我真系边有咁样一人一格，你又负责乜嘢，你又负责乜嘢啊？ 最理想嘅系咁啦，鬼唔知咩？ 鬼唔知嗰啲斩烧腊嗰啲唔好收钱咩？系咪啊？咁佢真系好无奈地，佢揸住个手套去剁嘢，但系嗰日啲揸住个手套嚟收钱，即系一样啫嘛。你好难嘅。 佢而家咧严格嚟讲就唔系净系指引嚟嘅。佢話咧，其實由3月4號開始咧，其實佢就已經要求咧食肆要安排執袋專員，不過就咁樣嘅。 係點啊？ 佢話如果你未能安排嘅話咧，又有走盞嘅。咁你就要喺每次執袋之後咧，清潔雙手換咗手套咧，先至可以再做你嗰啲咩 即 係落單啊。系啦， 咁嗱嗱呢个动作我就睇到啦。咁我头先咪话嗰个日本拉面档咧，咁佢就冇一个执袋专员，但系我眼见咧佢啲同事咧，嗱嗰套手套我唔知佢有冇即咁换，但系咧因为咧我都系食客，我真系食紧嘢就好难会忘晒佢工作啊。但我见到佢哋个个都有嗰支叫酒精搓手液咧，系个个都有揿咯，即系总之脆完一张台之后，佢哋会去酒精搓手液嗰度搓手啦。 系啊，佢而家咧，佢而家话好笑啊，佢话咧而家啲员工咧唔单止系要即系眼。手快啦，佢而家仲要做多一样嘢，就是、要识变身咯。 即刻变做执台专员， 因为佢话咧，几乎唔会有一个食肆咧系可以有额外资源咧。阿姐，你就由头到尾斋执台得啦，佢冇嘅，所以都 系 好似头先阿彭仔话斋咧，我哋只要轮流嘅啫嘛。佢话呢啲阿姐咧，咪要呢头执完台之后洗手、除手套、变身， 哦， 又 落 翻去，又去落单啊，又传菜啊，落完单传菜之后，佢又要变身， 又变身， 系啦。佢话而家 咁，佢咪仲想嘥时间咯？嗬。 佢话如果咧你而家去饮茶嘅话咧，佢话咧你有个适应。期咧就系话，以前可能咧，譬如你食完虾饺烧卖咧，就系帮你执台噶啦。 系， 佢话而家咧，可能你喺酒楼度咧，佢会等你真系直情离开咧， 系， 佢先至帮你执 台。 因为如果唔系，佢咪每两笼就要换一次衫咯。 系啊， 佢话佢真系仲忙嗰啲 supermodel 喎。 咁希望啲帮衬嘅茶客啊等等，大家都要将就下啦， 系啊，系啊。我以前咧即系我知噶啦，譬如十几人一齐食嘅嗰笼嗰啲碟啊笼啊，笼到上好高噶嘛，双子塔咁样啊。 所以唔系佢而家就话要等到最尾先会帮你执咯。 即系最尾你埋单佢先执啦。 嗱，呢个系一个变化啦，第二个变化咧，可能大家陆续就会见到啦。我唔知呢个算唔算系 咧 所谓嘅即系 因 为 你本身做 坏 咗系啦，你自己做坏咗，咁啊搞到咧人哋系出事， 有 先咁啫。 上个礼拜咧就话有一间嘅意大利餐厅，佢几乎。我唔知佢算唔算第一间啦，不过就俾人买得好行嘅，就话咧我唔再接受咧写纸仔入餐厅嘅食客啦，我要一定 do 嗰个 安 心出行嘅 app 先至俾你可以入到嚟啦，咁样，咁啊啲记者问啦，点解咧？嗰个负责人咧佢就话我受够了。咩不停喺度说谎的那些食客啦，因为有啲人写个名嘅时候就会写住 好夸张 迪士尼乐园里面嘅米奇老鼠， 即係好誇張咁樣。 即係因為佢哋人哋真係有睇翻可能當日咧嘅嗰啲叫手寫手寫嗰啲 紙仔啊嘛。 因為佢哋而家驚咩咧？佢話嗰個餐廳負責人咧，佢都有講嘅。佢話：喂，之前試過有餐廳真係中咗招， 抽檢或者 唔係佢即係有人確診啊。咁佢都要通知食客噶嘛。佢一倒啲箱就發現。系咪玩啊？全部都系米奇老鼠啊！呢个陈大文啊，佢话就通知唔到。咁咧，佢话其实佢就唔想再承担呢个风险啦。咁咧就据讲咧，亦都有好多食肆咧就话唔排除。佢话咧实在太多啦，我又 check 唔到你。同埋咧，如果你要我哋孭嗰个所谓真假风险咧，佢又唔制。佢话我索性算啦，你都你个安心出行，我唔使再 check 啦嘛。系啦，咁嗱，所以呢个就有啲即系大家要谂一谂啦。之前就我哋都明嘅。 嗰、那個利誘嘅位喺呢度，你要想食， 你咪食，你咪去食咯。係啊，即係咁，但係你要接受呢個條件咯。係 啊， 咁但係人哋就係出於係話講緊你啲人係你哋寫嘢寫到咁樣，我都要負責，因為其實嗰間餐廳，譬如真係佢話試過曾經有人確診時，揾翻啲人變咗咁樣，所以都唔怪得人哋咁樣係嘛？ 佢係啦，因為佢就話如果一出咗事咧，咁如果 佢哋間餐廳負責， 人哋要負責揾嘅時候，可能全部都揾唔到嘅。 係啊， 係啦，咁啊就麻煩啦。 有曳豬嘅，有 因為嗰個後果可能係要個食肆嘅老闆去承担 啊， 咁佢觉得好无辜咯， 因为佢可能分分钟佢要封噶嘛，你搵唔翻啲仔人咧，咁佢要停业十几日咁样。 但系咧，咁如果我又用翻个食客个立场，可能佢真系仲系好担心个安心 嘅。嗌外 卖咯，唔系，咁我觉得你不如老实写好过啦，真系噶。 可唔可以写啲唔写啲？譬如诶，程振鹏唔写程振鹏，写程先生得唔得？ 系咯，其实你写程先生，你个电话最紧要啱嘅。 唔系啊，一系 咪得咯？ 唔系啊，咁但系又确我。即系问题是， 其实佢即系揾到你就得噶啦嘛，你系程先生定系你系程振鹏咧？佢唔系最重要噶嘛。 哦，当然 系。如果你仲想保存少少私隐，唔系完全嘅私隐咁样， 好似唔系，好似一定要写晒全名。 中文 唔系，但系其实嗰个分别咧，你计翻唔影响唔大噶。 总之你唔好 你个电话一定要 系 真嘅，你嘅时间同埋你嘅地点或者嗰个日期。 好似话咧，有食肆咧试过咧，曾几何时啊，企喺度即系望住嗰个。写完之后咧，即刻打翻电话俾人哋睇下系咪真喎。 呢一个做法咧，呢个做法就喺政府部门或者政府嘅叫做大厦。即係佢哋嘅建築物， 嗰啲就會試過嘅。 呢個係適用於政府嘅建築物。 即係佢哋會即刻打翻電話俾你嘅。 即係等於港台啫嘛。 哦， 係啊，係啊，大家如果嚟到港台咧，如果你係電子仔咧，咁我哋嘅個同事係會打翻電嗰個電話咧，去 check 翻係咪你嚟嘅。 所以而家呢個疫情之下咧，你會有好多食肆嘅規矩咧，可能我哋都要慢慢適應。 新常態啊！ 因為嗱，以後你就會見到咧，有貼執台專員嘅，有冇貼嘅，有俾你 do QR code 嘅，有要寫紙仔嘅，亦都有一類咧，就係話我唔做到六點後嘅晚市，我就乜都唔使你填啦。 不過我想話咧，就算係掃描啊，掃嗰個安心出行咧，其實咧你我自己咁多日以嚟咧去周圍掃咧，其實佢哋都唔望我有冇掃到。 聽聲嘅啫嘛，係咪啊？ 邊有聲㗎？ 冇聲㗎， 冇㗎。 你聽聲個係你嘅温度嚟㗎，係 啊， 要探測。 傻咗啊！都啫嘛，有啲人係 scan 咗， 其實你就咁掃 㗎咋？ 哇，當 scan 咗，佢冇叫你俾佢睇㗎。係 啊， 你都唔，你如果你唔主動俾佢睇，冇人要睇㗎。 嚇，咁 實不相瞞，我都食過咧，呢個禮拜有啲食店咧，都係冇 check 㗎。 其實 但佢又俾你做到夜晚十點㗎，係啊，你直情又唔 check 啦，又唔成啦咁樣㗎，咁啊當然啦，風險。自負啊！ 我係全部有嘟噶。 少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中猜不到，前路中找得到，还记得那一次手背金光护照，花的美好，鸟的骄傲，让自己感觉才知道，低头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味道， 少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总猜不到，前路总找得到，还希望再一次高抱风雨洗澡。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低后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味道，我的美好留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低后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繼續食落去嚇。 食咩啊？ 懷念都講開咁多食肆啦。嗱，咁咧，你哋都有見過嗰啲咧，譬如你去試香水嘅時候咧，佢咪有張紙啦，咁你就會發覺啊，有啲咩柚子味香水啊，呢個係茉莉花啊，仲有你嗰啲咩熱情果啊、神秘迷人夜香啊，咁咩都有曬啦。咁啊，如果嗰張紙咧拎到嚟你面前，佢同你講話，師奶。呢個正啊，呢個你最中意噶，你聞一聞， 哇！ 菠萝油味啊！ 菠萝油味，菠萝油味嘅香水， 香港 菠萝油味嘅嗰张卡纸， 嗰张卡纸系菠萝油味， 系啊，系一种咩味？可唔可以话俾我听？ 有人食过菠萝油？ 菠萝油味嘅一张卡会有啲咩味？ 菠萝包系有味嘅、 啊。我强调叫做菠萝油味啊！ 明白？ 牛油味有牛油味。请问 菠萝油味咩？我问题嚟嘅，我冇闻过啊！我好想知道，如果有张卡纸，佢话里边系菠萝油味嘅。你能唔能够即刻即系叫做形象化咗系一种咩味道 咧？食紧嗰啖菠萝油嘅， 系啦，大家都食过菠萝油啊嘛，嗰阵味系点嘅咧？ 我会幻想嗰阵味应该系啲烘焙嘅味道啦， 系 再加啲牛油， 系 啦，我觉得系可以有 嘅。咁系菠萝多啲啊，定系油多啲啊？ 系应该 系要罗油多啲啦， 油多啲， 系再油多啲先得嘅。 啲油味系点嘅咧？ 系咯， 油不是 八十年代。 唔紧要，如果呢张未能够形象化嘅话，就有第二张。 哦，好啊， 奶茶味， 奶茶味 容易好多 啊，系啊，系啊，明白， 应该系茶味浓啲啊。 系啊，呢个边树推出嚟嘅咧？嗱，睇你觉得 work 唔 work 啦？旅发局 系咩啊？ 推出全新嘅香港旅游宣传，佢咧就向台湾嘅传媒同埋旅游业人士咧送上心意卡，里边就有菠萝油同埋奶茶嘅香味， 系 希望咧勾起咧台湾嘅同业啊，或者佢哋嘅市民咧就对于香港嘅回忆，哎呀，你想念我们的菠萝油吗？ 明白、哦，其实呢、這个呢、这個點咧係 O K 嘅， 是是 因為你係每逢嚟，譬如聞到咖啡味，你就諗啊，嗰個早餐啊， 或者 當時味啊，其實係可以、即係令到你可以回憶一下嗰個情懷。 佢喺邊度俾你聞話？ 嗰張卡咯，佢寄去俾佢哋台灣啲可能即係旅遊版嗰啲咧，係啊，咁大家可以想象下，仲有啲咩味咯？我哋仲有雞蛋仔味啊，蛋撻味啊， 魚蛋味、咖喱蛋味， 最緊要咩啊？人情味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多名司局长在政府总部接种第二剂科兴新冠疫苗。 林郑月娥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休息大约半个钟头之后会见传媒。她说截至昨晚本港有35万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她认为是不错但可以做得更好，呼吁接种过第一剂疫苗的市民按预约时间和地点接种第二剂。她引述专家讲法说不接种第二剂疫苗等于前功尽废，希望市民不要因为个别个案而不去接种，重新接种疫苗的效益远比风险高。林郑月娥又说近日疫情逐渐回落，但认为未能够松懈或者掉以轻心。她又提到接种率达到大约 37% 的英国，每日确诊数字下跌至几千宗，重申全世界的防控策略都是依靠接种疫苗。十二港人案其中八人去年年底被深圳法院判监七个月，扣减羁押日数之后完成服刑，今日分批由深圳遣返香港。朝早大约十点，部分当事人由内地执法机关移交本港警方之后，在警方电单车开路下乘坐几架的七人车经深圳湾口岸入境，在十点半之前押到天水围警署。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亦都在场。触犯内地偷越边境罪的八人分别是郑子豪、严文谦、张明月、张俊富、黄伟贤、李子贤、李宇轩和郭子伦。部分当事人的家属和律师会到警署了解情况。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餐饮业大约有25万人，相信目前只有少过一成人接种新冠疫苗。他说如果食肆员工接种能够让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他会欢迎，但最重要是提升市民的接种率。被问到食肆可不可以容许刚刚接种疫苗的员工放假休息，黄家和说业界普遍人手紧张，但知道有部分的食肆会有相关的安排。另外黄家和说最初有七八成的顾客进入食肆选择填写个人资料而不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不过现在已经有超过六成的顾客会使用。他形容有不少人选择写个人资料的时候都求求其其，对追踪疫情作用不大。他又认为政府未有严谨监察。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开审。加拿大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魏杰文在法院外向记者说，审讯已经展开，但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给他进入法院。在审讯开始之前，20多名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等地的外交官员抵达法院外。康明海的太太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说，康明海和另一名被指涉案的商人迈克尔都是无辜地卷入地缘政治纠纷，强调扣押行为极不公正，必须确保他们重获自由。康明海和迈克尔自2018年12月起被扣押至今，迈克尔上星期五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审讯，法院将会依法择期宣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30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74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2点，升96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1元升3元，美团323元跌10元，小米集团26.75元升5毫，阿里巴巴231.4元跌3.2元，港交所458.6元跌8.4元，信宇光学科技179.7元跌11.7元，中国海洋石油8.29元跌7仙，中国平安94.05元，刚刚转咗系94.1元跌7.5毫，微盟集团16.2元六跌8.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78，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1，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226点，跌565点。港金现价报16,12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88美元，卖出1,74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中线嘅道路工程就已经系做完咗啦。咁而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中线咧，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同埋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的反光器，在夜晚或者能见度较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住白色灯，车尾就要开住红色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仲有好多喎、啊、最想做乜嘢？我係晨光第一线嘅阿欧。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喺18区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不 入啊！我的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之结婚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同住同分，老公负责所有，老婆负责享受呢？啊，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来的？是什么题目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结婚来做什么呢？哎呀，新世代就真的可以将传统倒转的。只要结婚那两个人他们能够达成共识，开心夹到就得了。做父母或者做朋友的真的要替他们高兴。不过比着你，你又 O 不 OK？ 你隔离那个是这样呢？哈， 哎，点啊，女啱啱结咗婚，同个老公仔一齐住，开唔开心吓？夹唔夹到话俾阿妈听吓？ 梗系得啦，阿妈。如果唔系，我做咩要结婚？ 不过呢，你平时中意食得啦清淡啊，你个老公仔又中意浓味啦，哈！你系点煮饭呢？哈，我都好怀疑啊吓，分几碟餸咁啊吓？ 嗯，分就分啦，不过系分开食、分开住啦。 点得噶？ 咩哦？ 你日日都系咁噶，冇一齐食饭嘅咩吓？ 已经是很耐的事嚟噶啦，妈，我哋咧同居嗰阵时已经是分开食噶啦。 哎呀， 你觉得有问题的咩？ 哎呀，两公婆、啊，成双成对、啊，点会各自食噶？各自分开食，哇，好核突啊！听落都， 哼，阿妈，我话俾你听啦，我哋除咗食饭分开煮、分开食、啊，我哋仲。我哋仲、 啊， 我哋仲、 啊， 我哋仲分房瞓嘅，我唔似添，我哋分床瞓添啊！屋企啦，所有水电煤租啦、洗费啦，我哋全部都系 A A A A A A A A A A A 制咁。哦，阿妈，唔怕话你听咯，其实啦。其实啦， 唔好吓我啦。 我连手都唔系成日俾佢拖住噶，我连嘴嘴都好少嘴噶。 哎呀，点解啊？晴天霹雳啦！你老公佢养唔起你啊，就唔好结婚啊嘛？点解啊？我咁命苦啊！我个女儿啊，要受啲咁嘅冤屈啊！啊，又要夹钱啊，又冇得食啊，又呀、啊、冇得拖手啊，好阴公啊，阴公！ 阿妈，你听唔听到我把声？好喜悦啊！而家 唔系啩？ 阴咩公啫？你唔好以为我要 eat myself 先得嘅，我唔知几开心啊！我话俾你听啊，我做家务啊，佢仲有俾钱我噶。 哇！咩世界啊？当你系钟点工人啊？吓，揿钟仔咁样俾钱你， 咩揿钟仔啊？ 打扫啊，即系请你系钟点咁啊，咁、哦、个钟仔。 哦， 好过分啊！ 哎呀，阿妈，我正经啲话俾你听啊。我做家务是有钱收，你不觉得很合理的咩？有钱赚、啊，阿妈。 我是阿妈，我都做呢个家务，又唔见我有钱赚。嗱，咁嫁女，一个女人吓、啊，嫁咗人咧要帮手做家务、煮饭俾个老公食、养儿育女。个老公咧就出外搵钱啊，贡献屋企、锡老婆仔女。唔系好应该咩吓？唉，唔好俾佢哋辛苦，你要保护爱护佢哋。咁呢啲咧都系做老婆嘅责任，都啱啊，系咪先？ 哎呀，阿妈， 吓、啊， 阿妈， 咩啫？妈妈声， 你呢啲谂法啊，我真系想妈妈妈妈妈妈妈声你啊，唔啱我咯，唔系而家呢个世代噶啦、啊。其实咧，哎呀，我同我老公有好多喜好都唔夹噶。你知唔知最唔夹系边样？ 哎呀，你唔好讲我听啊！ 佢中意女人，我中意男人咯。 你冇。 最唔夹咪呢样啊！ 哇，吓得我啊！ 哎哟，中意嘅嘢又唔同、啊，所以咧结咗婚之后咧，其实咧戒指都唔系一对噶、 啊， 我粒石大粒过佢好多噶。 哎呀， 我哋煮饭又各有各一 set 调味品， 啊、 我哋连冲凉用品咧都系咁嘅，咁我哋底裤都两条啦。 嗱， 你唔系咁啊嘛？ 原来你咁唔中意。咁你哋做乜嘢结婚先得噶？各有喜好噶。 做乜嘢啊妈？我都冇唔满意，我一啲都冇投诉啊！我要讲多次，我唔系唔中意嘅，我就系为咗咧唔想相处嘅时候咧，因为一啲咧鸡毛蒜皮啦嗰啲事咧而拗叫啊！我又唔想要迁就佢，你知啦，佢个人咧又大鼻鼾，佢吉拉底啲毛咧又多过啲头发，我又费事到时我哋瞓觉嘅时候咧影响到咧我哋睡眠质素啦，我又想要空间咧，佢又想要自由啦，咁所以我哋咧就有呢种共识啦。我觉得我哋不吃婚姻生活这一套嘅、我哋唔要咁样互相迁就嘅，所以我哋而家呢种结婚嘅生活呢种 mode 咧，我觉得系好 free， 好似 free rider 咁样 啦。好啦，听够啦。咁你哋开唔开心？你哋幸唔幸福啊？ 妈妈。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看不看见 有眼 开心两个字啊？ 王菲感情生活啊！头先你讲呢个古仔嗰种感情生活， 真人真事啊， 系啊，你介绍下， 败咗噶啦， 介绍翻啦，唔该。 咁佢其实咧系咧一对日本嘅夫妇嚟，日本 系个口罩啫， 系日本夫妇嚟嘅，系啦，日本夫妇。咁佢哋上咗一个电视台咧接受访问，佢就话啦，而家个头先我所讲嘅咧嘅内容咧系佢哋所讲嘅，佢哋嘅婚姻生活就系咁啊， 即系真事， 分同间房分床瞓。跟住咧，自己食物自己煮，系啦，啊，即系话因为佢话唔知边个系食得淡啲，边个食得浓味啲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话啦，咁既然系咁，咪唔好烦啦，你有你煮，我有我食，或者我有我自己煮啦。 结咗几耐婚啊？有冇话话？ 结咗两年，嗱，佢系同一间公司做嘢嘅同事嚟嘅，咁咧觉得咧感情夹咗之后咧就结婚啦，好似就大概两年到咁样时间， 即系唔算系老夫老妻， 唔系啊，唔系老夫老妻，系啊， 照计应该系嗰啲理论上如胶似漆嗰啲。 即系最热恋 嘅，系啦，但系佢哋咧，大家都好即系好叫好买啦，就系话我要有我自己自由空间。 哦， okay、 即系佢哋系好强调呢样要有呢样嘢， 但系佢又要结婚喎。 系咯，但系我好莫名其妙啫。但系唔系啊，佢哋都中意对方噶。 但系佢 只系生活上面咧，佢就话 分房瞓。 唔系佢同一间房分床瞓。 佢分床瞓，即 系榻榻米啫。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即系冇。 唔系佢分床瞓，唔等于佢冇夫妻生活噶。 佢要歡好嘅時候可以 係，但究竟係你係你安張牀定我安張牀啫？ 有需要就 瞓一齊。就瞓覺咧，就真係一個 生理需要。就還瞓覺， 瞓覺佢 生理需要就還生理需要。 係啦係啦，可能佢喺第三鋪床咧，佢冇講啫。 又或者如果係日本，係咪佢哋會興去嗰啲 時鐘酒店？ 係咯，嗰啲情侶酒店啊，即係開心啲， 增加刺激。 即係寧願咁樣做，唔係咁樣你話，即 係 當然如果你話咧，去到即係最低個要求咁。你冇嘢讲噶，因为你情我愿啊嘛。 系啊，佢哋大家系一厢情愿噶。 咁我哋 唔系一厢情愿啊。一厢情愿就得一个咋，你情我愿啊。 你情我愿系啱 嘅。你情我愿咁，我哋又何必要咁样嘈咧？系咪？ 因为旁观者，譬如好似佢，我真系个邓啦， 你就觉得好神奇。 邓即系佢父母就点解会咁样噶？我即系我头先点解要写呢个系用阿妈同我女嘅沟通咧？就我会睇到阿女你咁样噶，咁即系你老公冇爱护你，冇锡你， 即系佢会以为咁样，即系唔爱你啫。 系啦，你系咪会咁样有嗰个感觉啊？ 因为当啲人话结婚嘅时候咧，你其实总系咧会牺牲咗少少咧，就系个人嘅权利， 系啦， 就换取大家即系叫做合体啊嘛，你合体就有呢样 啊嘛，系咪先 啊？ 咁啊或者系包容啊嘛，成日都有呢句说话讲噶啦。 系啊， 咁但系而家佢就系乜嘢佢都分开咧，佢净系讲紧话水电煤租，咁你咪觉得系咪应该个男人？喂，你唔好咁同你老婆。 咁究竟同一个冇结婚嘅一 pair 有咩分別咧？ 係啦， 其實我哋要問一問， 有一個分別就係佢有一個攞正牌嘅一個固定嘅伴侶，係 啦，純粹咁嘅啫， 一個合法固定性。 因為我好擔心咧，佢哋會唔會即係嗱？佢又冇講係咪佢有咩心事都照傾嘅。 我想話拍拖嗰啲，佢冇話唔合法㗎嘛？係 對唔住， 咪咯，你點解係話固定啊？ 有一個好 legitimate 嘅一個 唔係， 即係固定嘅性伴侶。 唔係咁，你拍拖都可以固定㗎。 所以我咪收翻合法嗰樣嘢。 唔係啊，你連固定都唔啱啊！你拍拖嗰個都可以固定噶嘛？ 我都係啊， 拍拖嗰個都可以 可以固定噶嘛？ 拍拖可以有多一個，不過亦都可以固定，所以都唔係一個咩？ 唔係我分唔到啊！其實你結婚嚟做咩咧？可以唔結婚噶？ 會有冇提供一啲譬如話係納税方面，原來結咗婚會輕啲啊個税？ 咁納税呢方面咧，可能就會可能係多一個叫做伴侶啊，即係攞呢個叫做夫婦嗰個交税。 租屋會唔會平啲啊？ 佢直情咧，我覺得係我以前中國有句成語都好形容到相敬如賓啊，嗱，相敬如賓咧，我哋以前用正面咧，成日都覺得係好噶嘛，即係話兩夫妻咧，大家仲係好尊重對方，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你負面少少咧，相敬如賓咪即係永遠當對方係一個賓客，當外人咯。 啱啊，我仲未講啊，其中一個咧，佢話咧，我哋冇叫老婆老公噶， 係叫咩？叫翻 先生小姐啊， 小池先生你好， 係啊係啊， 大池小姐你好， 係啊，哦，咁生保， 好生保喎。 佢成咁講， 即係大家保持嗰個空間好大，因為咧，你見得日本咧。佢有样嘢系仲紧要嘅，就系佢冇咗个妻子嘅性啊嘛。 啊，系啊。 啊、譬如咧、啊，你话阿桂花田都仲可以咧保留佢个佢自己呢一个陈嘅，佢可能都系叫佢咩啊？林陈桂个林陈花田啦，都可以叫佢 林门陈氏。 系啦，咁但系佢话如果日本咧，佢话佢冇咗噶啦， 就加丰盛系咪啊？ 系啊，譬如佢本来叫小池百合子咧，佢跟住佢老公咧就真系变咗泳池百合子噶啦，冇咗小池得翻个泳池。 哦， 咁所以佢哋有啲女人咧，日本嗰阵时候曾经反对过，佢话喂，点解我一定要跟？ 系点 解要跟夫姓？ 所以自动会冇咗， 冇咗啊！咁如果咧，你话佢系咁有嗰种讲究咧，佢 想保留自己嘅姓氏， 尊称自己姓氏又系好合理。 所以佢哋话冇叫老公老婆，所以都系嗌翻小姐同先生啦，即系都系有一个好似话 好特别啦。 系啊，呢、這个呢一对夫妇系真系好极致啊！ 但我相信佢唔系即系唯一一个啊。因为咧嗰种接近即系话大家好间得好开咧，可能日本而家都系有呢种 咁 噶， 即系唔想再系好似我上一代啲父母咁样，哇！即系阿顺咁样，不可拖地啊、扫地啊、搬低身嗰只， 同埋为你付出好多嘢啊！即系咁，我估佢唔会生细路嘅。 我估佢都 你生细路就冇晒呢支歌唱噶咯。 系啊，佢话要纯粹要自由要性啊嘛。佢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嗰老婆 可唔可以各自出去搵食噶？ 嗱。咁唔得嗱，因为呢个佢已经结咗婚，佢已经遵守呢个做夫妻嘅一啲叫做， 因为通奸啦，变咗 系啦，咁就唔啱。 即系佢净系唔 可能会锁死咗，因为一张婚纸就锁死咗大家嘅感情，唔可以有出面有第二个。 但佢空间啊嘛， 咁佢空间真系唔系俾你自由，但系 自己快乐啫嘛。 系咯，佢如果佢快乐嗱，咁有啲唔啱。 喂，唔系 佢快乐嘅定义 得唔得？如果你有歪念咧，就唔可以結婚。 我谂佢哋共识咗就系起码呢一点咯，吓、啊，即系要忠诚啊。 系咯，咁所以就。锁住就要结婚啦，咁佢仲有就系话咧，我唔明可以咧，原来跟即系叫做计较到要咁样咧，个、老婆做家务，个老公真系计翻时薪俾佢。 呢度我又唔明白，真系。 其实大家有一个共同空间，大家一齐住噶嘛。 哦，嗱、呢个似嗰套日剧啦，真系 啊。咩啊？ 嗰个咧，逃此啊，逃避虽可耻，但很有用啊。 哦， 嗰套啊，系啊， 男主角。 系啊系啊，因为阿星野源啊，同埋哎呀，突然间唔记得咗个女主角添。 哦， 国民女孩，哎呀，噏到咁样口唇边只几多个男嘅？傻咗添，因为嗰阵时咧，佢里边有一个情节就系话咧，佢要扮佢老婆啊嘛，就当因为佢有第二个译名就叫做月薪夫妻。系啊，佢就话咧，佢真系会俾钱咧，即系距离呢一个所谓做家务啊咁样嗰啲，佢觉得咁样先至叫合理啊。系啊，咁我怀疑咧，真系啊，佢呢个日剧咧话就话系夸张啦，但可能咧对日本人嚟讲咧， 而家已经希望唔可以再好似上一代咁啦。 佢哋成日都唔想有好多嗰啲所谓我咁样会唔会就麻烦到对方啊？我哋结咗婚之后，我如果帮你做家务嘅，其实点解我唔可以有翻自己贡献？因为嗰阵时佢呢一套剧咧，佢就系强调就 系 话我做老婆成世嘅，但其实咧我其实咧体现嘅经济价值咧，你哋。 结衣啊， 系啊，生门结衣啊，哎呀，傻咗噏到口唇边啊，结衣 B B， 佢嗰阵时佢其中有一个对白，系啦，佢个对白就系话，我做老婆嘅，但其实咧，我嗰个经济价值咧系冇体现到出嚟嘅，佢话咧，如果 我嘅人嗰个能力系咪啊？ 系啦，如果我帮你做家务，譬如话一日做八个钟，我唔知嘟嘟嘟嘟嘟咧，其实佢话你应该俾翻唔知几多钱我，咁于是乎喺戏里边咧，开头佢哋扮结婚嘅啫嘛，佢老公嗰个所谓嘅老公咪计翻钱俾佢咯，但系我谂即系。 而家現實咗啦，已經實現咗。 即係話佢哋啲老婆咧起革命啊！即係佢哋啲老婆唔會好似我哋中國人嗰啲咧，哎呀，我新家嫂啊，相夫教子又入柴房，乜嘢任勞任怨。 係咯，咪就係話阿媽嗰啲傳統嘅思想咧，咪就話呢套已經唔再係而家嗰個啦。 係啊， 如果日本嘅電視劇都拍得出咧，根本喺現況應該係行咗。 係啊，我相信因為劇集係反映滯後啊嘛，係將社會現象再反映出嚟噶嘛。咁香港可唔可以學啊？ 定 系 已经有人做紧啊？ 边啲人啊？你想点啊？使唔使将呢个计 钱咯？ 俾阿 Winnie 计钱好啊！我翻去难得洗一只碗咧，系咪可以计翻5毫子俾我？哇，咁就好啦，真系好啦，听新闻先。 副领袖哈梅内伊话：伊朗唔相信美国解除制裁嘅承诺，强调只有喺华盛顿完全取消制裁措施之后，先至会重返根据2015年核协议作出嘅承诺。美国前特朗普政府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伊朗之后逐步违反协议条款作为报复。拜登政府上任之后正是寻求恢复协议的方法。 哈梅内伊在国家电视台发表演讲，说伊朗曾经相信美国并履行伊朗的承诺。美国曾经说会取消制裁，但并未取消，批评美方不守信用。他说伊朗并不着急，如果美方取消制裁，伊朗将会毫无意义地履行义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初时吹和缓的偏北风，渐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晚和星期三初时有一两阵雨，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37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7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2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2.5，升4.5；美团323.6，跌9.4；小米集团26.8，升5.5；阿里巴巴231.8，跌2.8；港交所461.2，跌5.8；信宇光学科技179.7，跌11.7；中国海洋石油8.34，跌2仙；中国平安94.5，跌8.5；微盟集团16.48，跌6.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5，英镑10.748，瑞士法郎8.357，澳元系6，加元6.21，新西兰元5.556，欧元9.2369，每百日元对港元7.1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9点，跌602点。港金现价报16,12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66美元，卖出1,74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出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日理工大学中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都是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龙翔道虎山道观塘、丁九桥九龙同埋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尽情嗌出嚟。 你是谁？怎么？ 呢首作品咧就系想为被标签嘅一群发声嘅。 在演绎上他有特别放大自己的情绪，甚至某些部分有少少嗌出来去表达想世人明白的感觉。 你我存在到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仍然是已几次。 作曲阿 Jill Agent Chan， 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 Agent Chan， 上榜第七个礼拜，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维斯一字半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系啦，点解大家要忍受我哋嘅歌声连续咁多次呢？都系想 好难受啫嘛， 唔知噶， 我都觉得系，唔系系忍受，点解得咁短啊？ 系嘛， 做咩唔唱晒佢啊？ 你今日自信又会爬埋一仔咧 吓？我同你哋一齐，我咪自信咗咯。 咁啊，攞翻个中庸之道啦， 系啦， 听住咁多教噶啦， 系啊， 最紧要大家咧就俾啲反应我哋啊！啊，由依家开始咧，可以喺我哋丰收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嗰度咧，我哋都会出个 post。收集大家嘅一啲嘅心声啊，或者系你嘅经验啊， 系 下一站边度咧？就系去边度住啊？去边一度生活啊？你有冇你嘅谂法咧？ 系啊，嗱，啱啱我哋就摆咗上网，因为我哋咧就星期咧星期二咧，我哋就会喺即系节目里边咧就系啦，就开放呢个新环节嘅下一站边度？咁咧，我哋亦都可以咧，而家已经摆定喺个 post 喺个面书上面咧，就系你有冇移民计划啊？你身边嘅朋友又有冇移民嘅计划啊？已经有啲咩考虑，同埋有啲咩准备工？遇到啲咩烦恼同埋困难咧，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留言分享咧，讲下你哋个进度啊，你哋而家遇到系啲咩情况咁样 嘅。甚至乎你冇谂过移民嘅，你嗰个下一站边度咪就系香港啦？咁点解有个咁样嘅谂法啊？都可以分享嘅。 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即系欢迎大家喺度，即系我哋第一即系听日嗰个集啦，系叫做咧究竟去定唔去，行得到先去，一定系点样咧？即系意思。可能有些人未喺度谂嘅，可能咧有就 我做咩去啫？ 系啦，咁你遇到嘅困难系啲乜嘢咧？即系我哋未咁快出发去到其他噶啦，咁啊就系讲我哋喺而家现 时你点考虑？ 系啊，你个考虑情况，考虑顾住啲乜嘢啊？或者系唔顾啊？做咩要走啊？即系其实都可以欢迎大家度讲嘅。 系啊，同埋因为我估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哋而家真系咧成日都好惊，就系话喂呀，你哋有边个会走噶？会唔会咧下个月食饭嘅时候咧又少咁一两个咧？咁于是乎。大家成日都好似有啲即系担忧啦，成日都觉得会唔齐人，咁有啲直情系已经食紧 farewell 饭啊嘛，食咗添啦嘛， 同埋咧，即系可能明明咧你系冇谂过嘅，但系咧即身边啲人咧， 走下一个， 走下一个， 搞到你都唔想谂都变咗，我系咪要谂？ 系啊，我觉得有呢啲效应喺度。 会噶，可能有啲人就谂住，我譬如我啲 friend 咧，佢就话谂咗咧，就当系攞个后备，即系就算佢唔系真系 一个支持， 系啦，就唔系即刻起行嘅，佢都要叫谂一谂个后备咯。咁啊，亦都有啲朋友佢已经喺彼岸啊去。可能系譬如英国啊咁样咧， 未必系乐事噶。我想话， 哦系啊，佢间唔时都会分享一下佢哋啲烦恼啦。咁啊，嗱，所以我觉得即系而家呢个气氛咧，似乎都影响大家嘅。 正正可以即系同大家分享下， 即系嗱，吐下你嘅心声咯。 我哋呢个环节系纯粹系分享嘅，即系唔系话 我哋冇专家喺度。 系啊，冇系。 我哋唔会请第一 个移民顾问咧，话俾你听咧，哇，你俾500万我咧，我就帮你移民去九龙啦，咁样。 绝对唔系，不过我哋就会去 移民去九龙就得。 倾下系啦。 都，我惊买唔起啊！你谂下嗰个咩西九， 系喎， 西南九龙嗰嚿嘢， 维港啊，维港两岸啊， 系啊，所以西南九龙 系啦，所以你听日咧，你就可以打电话嚟嘅，如果你想同我哋倾偈。如果你今日咧，你可以喺我哋面书留言，我哋摆咗上去噶啦。下一站边度？有啲咩计划？有啲咩烦恼咧？欢迎你同我哋倾诉。唱歌朋友是庄正啊，歌名是想一起，是咯，不知道你想在哪笪地方同你一起呢，下一站哪里，欢迎你听日可以打来同我们留言，现在网上留言都无任欢迎的。 是啦 ,ok, 那我想问啦，大家知道我们每逢礼拜每一个星期呢消委会或者每个月呢消委会都有一些报告走出来。 是每个月的15号。 是啦，每个月的15号大家都很留意到，哎，他有什么东西呢啱我们市民用的。是 方便的日子来 的。是啦，方便的日子，每个月的15号。但是知不知道消委会还有什么功能的呢？除了公布一些 叫做集体诉讼 投诉咯，帮你追讨咯， 系 咯， 系 啊，不过他就不可以主动调查咯，因为他冇嗰个权咁样。 啊，系啦，但佢会协助咯， 会 帮 助 你咯。 点 啊 名啊，公布啊咁样。 讲下香港你哋遇到嘅嘢。 我估系啦，香港消委会啊嘛。 如果外边喺外国嗰度订咗啲嘢翻嚟，喂，货不对版喎。 喺外国订咗嘢。 嘅， 有冇得投诉？ 而家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咁啦， 佢咧网佢订嘢噶嘛，系啊。 真系得，得唔得噶？ 吓，你唔知得唔得？嗱、 啊， 就 系我系只会呻笨，同埋怨自己咁黑仔咁啊算。 譬如我成日都收唔到圣诞老人嘅礼物，我系咪可以投诉去芬兰？ 你就要睇下 圣诞老人嗰边 消委会、啊、可能将会有啦。嗱， 佢嘅业务范围 系啦，要睇下消委会佢嘅业务范围啊。原来咧真系咧唔讲唔知，唔好意思，我哋真系睇孤陋寡闻。 我哋孤陋寡闻啊！ 真系孤陋寡闻咧。原来咧消委会咧已经系三年前咧开始咧。已经同埋即系我哋内大陆啦，26个省啦，同埋日本啦、韩国啦、新加坡咧，原来佢哋咧系有沟通嘅， 系 有互通机制嘅，即系话如果你喺海外，即系喺呢三个地方同埋大陆啦，有26个省市啦吓，咁咧喺呢啲地方咧，你里边如果喺消费上面遇到有啲咩问题，如果即系譬如俾人呃啦、货不对版等等咧，原来咧去消委会咧，佢可以接受你嘅投诉。 即系呢个系内地省市。 26个同埋澳门， 澳门啊，系啦， 仲有新加坡、韩国、日本。 哦，韩国、日本都得啊， 系 我劲喎， 真系，哇，唔讲唔知。 佢系签咗啲备忘录， 系咪啊？即系我哋喺歌舞伎町嗰度有啲消费上面嘅竞争，唔系即系系啦， 买咗条袜带啊，唔啱数啊， 系啦，唔系点解翻到嚟咁样咧？ 即系原来有咁嘅机制嘅，咁所以咧， 咁佢点做啊？佢冇啊？ 我头先咧有个 case， 我好似阿彭仔话咧，佢话：，哎，我就真系呻笨啦。自己傻仔信錯咗人哋啦，咁樣我又唔識點去追討嘅。咁原來咧唔係喎，你去消委會咧，如果咧你有曬好多單據等等嘅嘢咧，可能佢會幫到你。譬如好似之前咧，我哋喺前年咧喺度不停撲口罩啦，舊年啊，舊年年頭撲口罩，咁啊真係有 case 咧，佢就話啦：，係我喺日本樓裏面訂咗口罩嘅，訂咗82包大嘅，27包細嘅，點知嚟到香港得翻62包，係咁啊即係呃稱啦，係咪啊？ 都唔啱， 呃錢啦，係咪先？咁佢就話：死啦！我又唔知嗰間公司乜頭乜路啊，咁樣，但係又就咁覺得好唔憤氣，竟然。佢去咗消委会嗰度，我可以投诉。 点知消委会话俾佢听 得 啊，好嘢喎！ 系喎，咁啊，经消委会咧，佢咪呢个叫做互通机制嘅时候咧，一通啦，我帮佢去争取翻攞翻嗰啲口罩翻嚟。 即系起码咧，知道有个 赔偿， 有个咁样嘅渠道咧，原来我哋系可以咧喺消委会啊作出呢一个申诉噶。 哦，因为原来咧佢系咁样嘅，佢之前咧就消委会咧就已经喺2003年前 咯。 八年 系啦，三年前已經有開拓咗海外市場了。 所以咧，譬如佢講日本咧，就佢同日本國民生活中心咧，就簽署合作協議，就兩地嘅居民咧喺對方嗰度消費完有咩問題咧，可以喺翻自己原居地度投訴。 嗯，係啦。 所以咧，我哋可以喺香港投訴日本，日本都可以喺日本投訴香港。 係啦，係啦。咁互相有互通嘅機制咯，我覺得會真係好啱先。 哇！呢個方便好多。係 喎，咁啊，但係。而家咧，佢就话点解有今日有大新闻，即系新闻走出嚟咧访问咧，佢就话啦， 系 由于好似即系我哋嗰个新环节咁啦，而家咧就多咗人咧就飞咗去英国啊、欧洲啊嗰啲咁样地方咧，咁佢就话啦，希望咧就想开拓咧，即系喺欧洲市场啊，系啦，希望咧就喺欧洲咧入譬如关于啲乜嘢咧，系关于进修啦，即系读书啦，进修啦、升学啦、移民啦呢啲嘅问题咧，因为可能咧就出现好多问题啊，咁等啊咁香港市民去咗嗰度，如果有啲咩事情啊，发生咩事咧，有咩投诉？等等嘢，但你话移民，你走咗去仲翻嚟，投咩数啫咁？咁但系咁升学啊、进修嗰啲，你会翻嚟噶嘛？咁如果出当其时可能出现啲咩问题啊？可能又货不对版，点解我明明话去住呢间酒店，或者去读呢间学校，点解又唔系咁样咧？佢接收呢个投诉， 都 会帮你处理， 系 啊 ，OK 喎。 咁咪但系呢个希望可以建立啫。 系啊，系啦。咁啊，即系唔系佢而家就谂住 有个咁嘅目标啦。 希望可以咧，就而家打通呢個歐洲市場咁樣咯， 係哦。咁如果你去到升學就業呢啲，全部都有啲保障嘅，咁我哋又安心啲啦。 叫做係啦，不過而家未嘅，佢係啦，佢係諗住去咁樣做，同佢哋合作啫，係啦。咁都啱數喎，我覺得係咪？係啦，但係除咗歐洲啫，其實係澳洲啊、美國啊， 係 啊，美加都好多人去讀書噶嘛，去讀書進修噶嘛。 咁所以我觉得呢、這个令到我哋好似安心咗啊！如果唔系就系唔知头唔知路啦，究竟哎呀即系嗰啲叫做系 即系出到去你又货不对板， 有啲咩事 你就以为山高皇帝远冇人帮到你啦，咁就唔同晒啦。而家你可以去到边都有人可以、安心出行啊！ It's beautiful, it's bittersweet. You're like a broken home to me. I take a shot of memories in black. I like an empty street. I fill my days with the way you walk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broken dreams. I make up lies inside my head like one day you'll come back to me. Now I'm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I'm just afraid that you're gone.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Beautiful mistake. 我要趁住我仲記得點讀啊 ，Maroon 5 featuring 嘅 Megan Thee Stallion 啊，呢一個係 Beautiful Mistakes。我覺得以後每次播 錯得好靚啊你， 係啊，每次播外語歌都能夠即係學一學啲英文啊，真係。系啊，喂，不過你講開錯咧，嗱有電視啊，真係錯噶嚇。 咩啊？ 即 係 咧，如果你喺外國咧，你咧即係搞呢一個男女有別咧，你係會錯得好離譜嘅。 即係歧視入 邊 咯。係啊，真係唔係幾好講呢啲題目。 好大件事噶、即係嗱，香港可能咧，我哋而家仲係即係所謂後起之秀啊，喺呢個男女平等咧，慢慢交俾直追。咁、但係咧，最近咧，其實有單新聞咧，嗱，即係如果呢單新聞發生喺外國咧，會引起軒然大波。 哦、 就話咧，香港咧。 嘅足球比賽。咁咧就即係有兩隊波啦，踢完之後咧，咁啊揾緊揾翻個隊名先。頭先老闆走唔到，唔知圓圓定咩嘅。咁啊踢完之後咧，佢哋其中有一隊波咧，就即係覺得好唔滿意個球證嘅判決啊。咁啊教練啊，同埋啲球員咧都有啲投訴咁樣。咁啊本來即係都普通啊，你哋有啲爭執啊嘛。咁、但係咧。就嗰一場比賽咧，嗰、那個球證咧 係 女子球證嚟嘅。 哦， 咁然後咧嗰、那個教練咧， 女子球證同個球證係女人有冇關係？ 咪就係、是、女子球證咯，咪、就是、 女球證 咯， 即 係 女球證。我以為佢就係做開女子球嘅球證。 唔 係 啊， 唔係 啊，佢係一個女球證。係 啦，咁然後咧，即係嗰個教練咧投訴佢嘅時候咧，就不停喺度鬧咧，就話啦，可唔可 以 叫足總唔好再揾女球證啊？佢話咧，佢話以事論事啊，佢 exactly 咁講嘅。嗱，你唔好計輸贏啦，即係佢輸咗波啊嘛。球證嘅表現啊，有目共睹啊。唔該，你寫俾足總聽，求下佢唔好再揾女球證啦。嗱，我唔係睇死女性啊，但係佢哋根本冇體能跟足男仔嘅節奏，走甩咗好多判決，然後就話啦，你去吹翻女子聯賽算啦咁樣。嗱、 okay. 呢個咧，即係老實啊，好難幫到你嚇。即係呢一個咧，就係、是、應該係愉園嗰邊嘅。咁咧，佢咁樣講完之後咧，愉園嘅主教練咧，鮑家耀咧，就頭先賽後連珠炮發。我想話你好在香港咋。我諗如果你喺外國啊，即係有機會可以再補充幾句。如果你喺外國咧，我諗你呢個咧歧視女性咧，應該 冇得繼續。 你已經係要出嚟要有好多澄清啊，同埋解釋啊。一陣翻嚟再講兩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多名司局长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同立法会议员随后亦都分批接种第二剂疫苗。林郑月娥话：打完第二针，针口唔痛，会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但唔会请假。佢重申打针一定好过唔打，呼吁已经预约嘅市民按时接种第二剂疫苗，否则前功尽废。佢又批评有少数人散播失实消息，污蔑国产疫苗，尤其部分人本身系医护，更加令人心痛。呼吁佢哋收手，亦都希望市民唔好被误导。十二港人案其中八人去年年底被深圳法院判监七个月，扣减羁押日数之后完成服刑，今日分批由深圳遣返香港。朝早大约十点，部分当事人由内地执法机关移交本港警方之后，在警方的电单车开路下，乘搭几架七人车经深圳湾口岸入境，在十点半之前押到天水围警署。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亦都在场。触犯内地偷越边境罪的八人分别是郑子豪、严文谦、张明宇、张俊富、王伟贤、李子贤、李宇轩和郭子麟。部分的当事人的家属和律师会到警署了解情况。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餐饮业大约有25万人，相信目前只有少过一成人接种新冠疫苗。他说如果食肆员工接种可以令到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他会欢迎，但最重要是提升市民的接种率。被问到食肆可不可以容许刚刚接种疫苗的员工放假休息，王家和说业界普遍人手紧张，但知道有部分的食肆会有相关的安排。另外，王家和说最初有七八成顾客进入食肆选择写低个人资料而不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不过现在已经有超过六成的顾客会使用。他形容有不少选择写个人资料的顾客都求求其其，对追踪疫情作用不大。他又认为政府未有严谨监察。南韩新增4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6日超过400宗，再多一名患者死亡，累积99000多人确诊，1697人死亡。 新增確診病例中396宗是社區感染。韩联社报道，单日感染个案虽然较前一日减少，但在周末检测量少过平日的情况之下，新确诊数量仍然未明显减少。全国各地的小型聚会、公众聚集设施和外籍劳工密集的单位接连发生群组感染，加上春季出游和聚集增多，赏樱季节即将来临，加大疫情防控难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初时吹和缓的偏北风，渐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晚和星期三初时有一两阵雨，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39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785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2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2.5升4.5，美团323.4跌9.6，小米集团26.85升6毫，阿里巴巴231.8跌2.8，港交所461跌6蚊，信宇光学科技179.6跌11.8，中国海洋石油8.36冇起跌，中国平安94跌8.5，微盟集团16.46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344点，跌447点。港金现价报16,120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1.22美元，卖出1,74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三人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驱前快活。 请真鹏，风骚快活人。 嗱，答半新聞之前咧，就啱啱講咗嗰單新聞咧，就話我哋香港足球圈裏邊咧，就啱啱發生咗咧，因為一場比賽之後咧嘅一個投訴事件。咁啊，但係咧，嗱，本來啲足球踢完之後咧，你又不滿球證判決咧，都司空見慣嘅啦。咁但係佢好衰唔衰？佢立咗落去咧，女性嗰個身份上面。咁啊，所以嚟講多幾句先去風之卜啦嚇。 好啊。 咁啊，其實佢就係咧，喺21日嘅時候咧，即係琴日啦，有一場咧就係港超比賽啊。 天水圍飛馬咧就對魚丸就引起呢個爭議。咁、哦、啊，當時咧就有啲球員就俾人逐出場啦。咁啊，賽後咧，魚丸嘅主教練啊鮑家耀咧就連珠炮發，懇求足總咧唔好再俾女球證咧就執法呢一個男足嘅賽事。咁、啊，佢個論點就係頭先嗰啲咯，即係可能 即係個體能唔夠啦，跟住就話佢追唔到即係咁貼身，跟住睇唔到嗰啲犯事嘅舉行點啊。 冇錯，係啦，佢認為啦。咁啊，究竟實際情況係點樣嘅咧？咁頭先咧，我都好極速地咧，就即係揾一揾，唔係睇翻場波就冇意思啦，係啦。咁其實咧，就睇一睇咧，咁究竟咧，即係我哋香港咧，其實咧，呢位女球證啊，究竟咧，即係有啲咩嘅體能嘅要求嘅？咁我就發現咧，其實咧，佢哋全部都係咧男女咧球證咧。佢哋都係需要咧用同樣嘅體能嘅要求咧，先至可以即係做到嘅。包括 即係女仔冇話可能男仔要跑100個圈，女仔咧唔係話跑80嘅，都係100嘅咁。 係啊，包括佢 咁一樣咯。 係啊，包括佢哋嗰個體能嘅要求咧。頭先我見到佢哋有一個咧，都係話要喺12分鐘之內咧，其實佢哋一樣都係要跑2400米。 係、 即係話咧，佢哋一樣要喺12分鐘之內咧要跑2400米啦。咁同埋咧，即係佢哋一樣咧嗱嗰個。测试是怎样呢读给大家听一下、要有6次40米啦，每次跑完休息1分30秒啦，跟住又要有这个间歇肌力的标准啦咁样。咁如果女子呢就要在那个叫做呢每次呢都要在 6.2 秒里面就达到的。咁女仔呢佢就呢就会 6.6 秒里面达到啦。咁然后佢哋一样都要每月都要跑不同的即圈数啦。咁佢哋呢即基本。 体能要求都 佢哋體能都好都好強噶咁樣，咁咧再加上咧，好啦，你話即係嗰個今次咧被投訴嗰個主教練咧，嗰、那個裁判啊，就係叫羅碧芝啦。咁原來咧佢就香港咧唯一一個咧就係呢個國際女裁判嚟嘅。 是不是牛丸個名 係？唔係，嗰個教練嚟嘅，嗰、那個教練嚟嘅。但係而家呢個係球證嚟嘅。佢就係、 是、個名都好熟喎、 啊。係啊，佢係香港咧唯一一個即係做到呢個國際裁判嘅呢一個 球證 啦。咁、所以佢都好有名㗎啦。咁咧，佢喺之前咧，其實都曾經即係接受過傳媒訪問咧，佢都話咧，喂。佢係有做過好多唔同嘅吹過好多世界嘅比賽啦，咁同埋咧，佢話咧，佢哋以前咧喺香港即係做球證嘅時候咧，佢話佢都係得到即係好多球員嘅尊重嘅， 即係向來都係有口碑嘅，同埋有國際嘅， 係 啦。嘅經驗， 即係唔係話佢啱啱即係新嚟出道係咯，定唔係啦？ 唔係㗎，因為咧 人哋都係即係合資格，人哋都係批准過，唔係話你話球證就是球證啊嘛。 係啊，佢幾時開始嘅咧？呢、這個羅碧芝咧就係喺2006年嘅時候咧就開展球證生涯啦。2013年咧就成為國際球證。咁、你諗下13年到而家，如果佢用國際級別咧，起碼做咗8年㗎啦。咁咧佢又做過男子甲組啦、女子聯賽嘅主裁判啦、助理裁判啦，或者後備。球證嘅身份咧，執法咧香港超聯嘅比賽啦， 咁即係佢經驗豐富， 經驗豐富啦。咁然後咧，啲人就問過佢嘅，佢有做過訪問，就話男女球證有咩唔同咧？佢話咧，其實女球證咧會心思細密啲。佢話咧，佢比較容易咧就會聞到場波咧有冇火藥味。當聞到嘅時候咧，佢就會捉住雙方嘅隊長傾偈咧，即係以防衝突。咁佢話咧，女生嘅説話咧，男球員咧通常會較容易接受嘅。咁佢都俾人問過就話：喂，有冇人唔尊重你係女人㗎？佢話梗係有啦。佢話當年咧入行咧，啲人就成日問我哋：喂，你識唔識波㗎？係 咯， 大家覺得男人專利嚟㗎嘛。但係佢嘅經驗係點咧？佢話只要你每次都做好本分，啲球員咧見到你。 即系话自己一个才 啦，佩服你。 佢话每个礼拜都见到你同佢哋一齐日晒雨淋咧，就知道喂佢又跑你又跑，佢流汗你又流汗。佢话咧佢哋就会知道咧你其实一样系好专业嘅咁样咯。咁所以即系嗱，我梗系好希望即系呢位教练咧，佢系收翻啦，因为佢输个波或者佢觉得好判决唔公平嘅、你投诉你唔好辣落女人度， 同个性别无关。 即系你如果辣落性别度咧，我谂如果你喺外国咧，哇！佢真係道歉十次都唔掂啊！因為你仲要知唔知其實而家咧，無論係國際比賽啦、英超又好啦，或者係 NBA 咧呢一啲職業聯賽揾食咧，有好多女球證噶啦，已經即係人哋照樣係會可以咧吹嗰啲咧天王巨星。咁老老實實啦，人哋嗰啲身價上億嘅球星，佢都係要照聽女球證嗰、那個， 要服從球證。 係咯，咁我哋香港係咪呢方面都要進步下咧？ 俾翻啲尊重啊！ 俾翻啲尊重先得噶嘛！ 一時火遮眼 啦，點講嘅啫，下次唔好啦，真係。 傷心要睇，開心要睇。 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一息翻嚟啊，我哋就有《风之波》噶。 一步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四处追踪，有伴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程仍旧自有良朋，用岩流波，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献上目朝向。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沙落尘土，像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光丛林，潜入湖泊，穿波云层，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城仍旧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 只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嗱，今日呢个《风之波》要介绍咧，系好适合咧。懒人睇嘅， 诶，啱我，系全部图画冇字嘅， 唔系懒人咧有几个定义嘅，第一咧就你嘅时间唔够啦，第二咧你又好想有见效，即刻可以咧即系用到， 係啦，吸收到。譬如咧，啲人最中意嘅嗰種減肥方法咧，就係、是、哇，會唔會有嗰啲咧，即係五日速成啊，或者三日就即刻搞掂啊咁樣？咁咧，其實喺叫書刊界咧，都有呢一類咧叫做懶人專用嘅速成書咧。 係點樣？ 就係嗰啲叫做等等 工具書嚟㗎， 金句摘錄書。佢係可以咧馬上俾你咧短時間之內咧吸取到咧一啲養分咧，然後可以拋書包。就呢個真係懶人必備。 同埋激勵自己。 系啦，你激励自己固然有用啦，但系最叻嘅就可以我嚟抛人啊嘛。 呢啲简单啲，但系又出名嘅。咁人哋咧就嗰个书咧就帮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所有嘅金句，只要你记熟佢就得啦。 系啦，佢仲分门别类嘅，我觉得佢有道好啊。我今次呢本书咧就系叫做《全世佳句》啊，其实咧名啊冇乜重要嘅，即系佢叫《全世金句》定《全世佳句》咧都冇乜分别嘅。咁因为佢都系集录嘅啫嘛，咁佢呢个咧就系大陆一本出版社出嘅，咁啊叫做《全世佳句》。咁但系咧佢好嘅地方咧就系佢有晒咧嗰啲分门别类啊，譬如咧嗱，你就咁听咧， 咁佢简体字噶， 佢简体字嘅，咁但系咧佢嗰个类别系点样咧？佢會有分開十個類別嗰啲金句， 十個類 別，例如心靈嘅， 佢係人嘅背景做分類， 佢用主題嘅，啲主題咧仲要大到咧， 即 係 工作上面嘅情感。 嗱，我讀俾你聽啊，你淨係聽個主題啫。 好啊， 你想唔想聽一啲關於時光歲月嘅金句啊？你有冇联想起咩系人生命运嘅金句啊 ？Pass。 如果关于想话俾人听你系爱国奉献嘅金句，系啦，一阵要讲，一阵要讲，系啦。 Highly recommend。 系啦，仲有咧就系话科技教育，即系同一啲咧即系弘扬科技啊，或者咧即系要发明有关嘅。 系 文学艺术啦， 系， 仲有自由平等。 OK。 真理信念， 系 理想事业。探索创新同埋智慧谋略啊，系咪开始发觉咧有啲差唔多？ 系爱国嗰个最认真。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爱国奉献啦，真系嗱，因为咧你都好难联想，究竟有啲咩金句系属于 中文啊？译晒 中文嚟噶，全部译晒做中文嘅咁样。系、 哦、 啦，咁啊嗱，爱国奉献有啲咩咧？佢有道好，古今中外咧，佢都有搜罗喺里边。 即系 balance。 系啦，唔系啊，即系咧，佢嘅意思系话咧，佢就算咧，即系古代中国嗰啲诗人，佢又有啦，西方嗰啲咩莎士比亚嗰啲，佢都有嘅，即 系 方便你抛书包嘅时候咧、 哦， 你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度、都可以话俾人听咧，嗰种爱国嘅情怀。 即系你见到英国人啦，见到英国人就同佢抛个莎士比亚。 系啦系啦，譬如咧，嗱，你一揭开呢一个咧叫做爱国奉献咧，咁、你就可以即刻抛到一句咧，譬如你想同人哋讲话，嗱，我哋未来就要有好多爱国精神啊嘛。咁你点样话俾人听呢？你就可以话啦，其实我一早就已经知道，我哋系需要爱国嘅。正所谓《论语》里面有一句啊，知事人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啊，听过未？ 好长喎、啊，师傅。 系咯。 哦，咁啊，你想长啊短啲啊？短啲，有呢、這个。 短啲系《论语》嚟噶嘛？ 我惊呢句太容易、啊。诸葛亮嗰句。 诸葛亮。 鞠躬尽瘁。 系。 死而后已， 系呢个啱啊！ 喂，但系呢个太短啦，个个都识讲。 咁你有冇啲类似又精炼嘅，但系又少人讲嘅咧？ 有啊，都咁啊！如果咁嘅话咧，就陆游啊，陆游呢一个咧，宋朝嘅爱国诗人，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啊！即系你地位虽然好卑微啊， 但我都系咁优秀国家。 但系我唔够胆啊，我唔够胆忘记要担忧呢个国事。 呢个咪好啦， 呢个好啊， 未 忧， 未敢啊， 又未敢忘忧国啊， 系啦，又唔使讲到咧，好似我好爱国啊，即系唔系咁 条 条咁样，系 啦， 而家兜个圈咁样。 系啦，咁你知啦，而家咧，我哋听讲话咧，即系家校合作咧。家長都要咧喺屋企啊，同啲學生咧就灌輸呢啲咧，即係中華文化同埋愛國情懷啊嘛。 好啊， 係啦，咁咧即係你作為阿爸阿媽咧，你都可以代定一兩句咧，例如你同阿仔講，即係咁要叻啲啊嘛。阿仔啊，正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啊， 呢句容易啦， 係 一定好啊， 呢句容易啲 啊。 咁但係如果你想即係再勁啲嘅話咧，你就可以即係用呢一句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下一句，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唔系无线新闻啦， 系都好耐冇用啦， 系啦系啦，系咪呢个唔错咧？ 系啊， 你用呢几句 OK 啊嘛。 咁有冇啲外国？ 有系啦。咁我哋就 我想听下外国嗰啲点样嘅。 系啦，我哋如果用外国嘅话咧，哦 ，OK， 嚟，真系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译出嚟就变咗咁样嘅。我重视祖国嘅荣誉，你记住系莎士比亚，即系讲英国吓。我重视祖国嘅荣誉，甚于自己嘅生命同埋我所珍爱嘅儿女。 哇，即系大于一切啦！ 哇，直情阿妈都攞埋出嚟啊，真系，阿女都攞埋出嚟啊，几犀利先吓。好啦，仲有啊，呢个英国咧另一位即系文学家萧伯纳啊，佢就话啦，所谓嘅爱国心系指你身为呢一个国家嘅国民，你对于呢一个国家应当系对。其他的一切国家感情更加深厚。 哦，即是相对地的。 是啦，其实这句有些废话的，即是你。 我爱自己的国家，有乜可能会爱其他国家大过自己 的。你爱自己老婆，梗系比爱其他女人更爱啦。 但是你又 笑 死。 是 咩？ 是啦，最要咁啊。嗱，好啦，我哋试下讲美国嗰啲啦。美国林肯总统，佢话啦，黄金显然是宝贵的，但是生气勃勃。勇敢的爱国者比黄金更宝贵。 哦，啲假 喎，呢个咪真系等于 假啊！真系 咩 可能你真系演绎得衰，其实 无价宝系咪 啊？系嗰啲咁系咩难得千金易得系啦， 类似嗰啲啦， 系啊， 即系嗰啲啦，你明啊？唔讲啦，唔多讲啦。 系啦，我可能我讲得衰系嘛？ 唔系系我讲得衰啊！ 系我觉得头先张朝平演绎得就衰，比较衰，比较假咁 样。咩？可能佢译咗做中文咧就衬咗啊！ 系啦，法国嘅雨果，佢曾经感觉即系悲惨世界嗰位，佢话人唔可以冇面包而生活，人亦都唔可以冇祖国而生活。 嗯， 哇！你话 咁啊，直接啲啦。 你用呢几句咧，其实我强烈建议咧，即系我哋嗰啲即系爱国嘅党派咧，引用多少少， 系 即系唔好等人哋以为咧。 点解引用外国嗰啲语句嚟去 费事人哋话你唔识嘢啊？ 即系 话 俾人 听，少啊！ 爱国呢样嘢咧就无分中外嘅，古今皆然嘅。咁系咪即系有说服力好多先？ 咁我梗要攞人哋嗰啲啊，自己唔可以作嘅咩？ 冇抛下自己人哋书包一样。 即系通常都系话喂，你喺荷里活都睇我哋啊，即系咁样积极好多啊嘛。哎呀，你点唱你都成日咁讲啦。 啲嘢系咁噶嘛，你梗系出口转内销咧，轻啲 啊 嘛。 你成日点唱都话，哎呀，有啲喺咩菜谱老师嗰度啲听众啊， 都要读呢个， 都嚟读啊咁样。 原来佢喺香港啊。 系啦系啦，嗱好啦好啦，咁我哋除咗对爱国奉献有兴趣，有冇第二个范畴你又想听下？ 后屘临到尾嗰度有个咩科技嗰个？ 科技，好好啊，呢个叫做咧科技教育啊。 好好啊， 你对科技有啲咩应用啊？ 我想了解下我哋中国古人有冇啲系已经触及到科技嘅？关唔关事啊？ 有，不过我觉得呢度有啲搞笑。 系 佢咧，佢咁样讲嘅，譬如咧就系呢一个《礼记》。 哦，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系啊系啊，啱啊， 同科技啊，同教育有关咯， 不知道啊， 系啦，即系唔识啊，咁样系啦，咁啊，梁启超， 好啊， 科学嘅根本精神存在养成观察力， 系 啊，咁啊，仲有毛泽东毛主席，科学系老老实实嘅学问， 哎，好啊， 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肯的， 哎， 我好中意佢呢个字啊，用调皮， 系啊。系啦， 唔好玩啦， 系啦，唔可以玩嘅，系啦， 唔可以搞笑噶，科学嘅嘢， 唔可以搞笑嘅咁样，系啦，冇错。咁啊，譬如咧，我哋亦都成日都有讲嗰个咧，就系话铁路之父啊，火车之父啊，詹天佑咧，佢就话啦，技术嘅第一个要求系精密，唔可以有一点嘅模糊同埋轻率。大概啊，差不多呢一对呢一啲说法咧，系唔应该出喺工程人员之口嘅。 哦 ，OK， 同意啊， 哎呀，真 系 好啊，即系认真啦，要系精准啦，准确。 而家几点？ 唔可以得过且过。 而家系12:56啊，跟住就系30秒，啱啱30秒， 算你啦， 系啦，差唔多啦，系咪先嗱？ 唔得，就系唔得呢啲啦。 系啦，喂，咁如果咧你讲外国咧，佢哋嗰啲金句咧就比较犀利啲嘅，譬如咧美国呢一个爱默心啊，佢就话啦。 系啦， 我哋心，系啦。佢话惊奇啊，系科学嘅种子。 即系咩 ？Surprise， 系 surprise， 系啦， 唔系 period 啦， 唔系 period 啦。 我觉得对女士有啲咩咁吓？点啊？ 佢因为都可以系种子嚟噶， 系 啦， 系啊。 点解咧？嗱，喂，我觉得其实呢句咧，佢个信息含量好大噶。嗱，因为头先讲嗰啲咧，就系话你对科学要严谨啦。你有冇发现啊？譬如话无论系讲毛泽东，净系头先阿詹天佑咧， 都 系话你要严谨。但系咧，其实佢冇讲到咧，就系话除咗严谨之外咧。你點樣會有個好奇心啊？咁頭先佢呢一個金句咧就話驚奇，即係一啲好驚訝，你可能你會成日好八卦、好留意咗。哦、哎，點解會咁樣嘅？譬如 驚奇啦， 係啦，點解嗰個雷電劈落嚟個木頭度咧會著火咧、哎？你就覺得好驚訝，咁你就會嘗試揾啦。譬如牛頓嗰個蘋果跌落嚟，佢如果唔驚訝嘅，哦， 點解會跌落嚟？ 點解打到我頭㗎？哦，佢一個跌落嚟就，哎，切，跌落嚟咪跌落嚟咯。 所以好奇心咧係可以一個好大嘅推動力。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即係 從來都係嘅。 係啦，你唔同嘅國家咧，佢對於個科學咧，可能嗰個叫做重視啦，或者嗰個重點又唔同 嘅。咁係啦，因為外國嗰啲就要用驚奇，即係話咧，一定要對每一樣事物咧，你都好好奇嘅。 冇錯冇錯。 但係喺我哋大陸咧，就一定要認真。 係啦，即係我哋比較強調就係認真呢件事咁樣。 係啦，唔可以有懷疑嘅。 係啦，嗱，咁啊，至於另外一個咧，我覺得都好幾多金句可以聽咧，就係講。自由平等咯， 好啊。 譬如咧，佢讲到自由平等咧，有一啲真系，我觉得吓，而家我哋都要谂。 仲啱用吗？ 哦，啱用，系啊。佢咧，有几句咧，即系譬如话。在我哋死亡嘅瞬间，一切都是平等嘅， 即系中病毒一样， 系啦，冇错，系啦，又或者如果你觉得咧，哎呀唔系，我而家咧成日俾老婆箍住，俾老公困住，你就可以同自己讲，尽管我嘅身体系奴隶，但我嘅精神系自由嘅。哇！ 因为你心里边喺度闹 闹紧阿飘，系咪先？ 有啲阿飘精神。 阿珍就你应该攞住嚟做你个套餐咯。 系啦， 准啲啦，冇错，唔准佢思想自由啊。 系啊，嗱，咁啊，仲有另一个咧，我觉得又系俾你思考下。成日都有话咧，自由咧唔系无边际噶嘛。 系啊系啊。 咁咧，英国又系萧伯纳啦，佢又讲过一句 咩咩咧？ 佢话啦，自由其实意味住责任， 有责任。 佢话正因为如此，多数人咧就惧怕自由。 哦，因为要负责 任，系啦，即系喂嗱，呢个几犀利喎！ 喂，呢个好圆。 喂，通常我哋话你有自由就变，我要有自由啊！你唔好俾咁多责任我噶嘛，佢要调翻转。 同埋咧有一句咧，我真系嗱，呢个我真系好想读俾大家听啊！即系你要自己思考啊！佢话咧，法国国民人工会宣言里边原来有一句咁讲嘅，一个公民嘅自由系以另一个公民嘅自由作为界限嘅。 即 系话我 嘅 自由系唔可以侵犯到你 嘅 自由，如果唔系咧，我的自由影响咗你，你冇自由咯。 系啊， 明 白 吗？ 我嗰个亦都算不上系自由啦。 系咯，所以记住，你嘅身体系奴隶，但你嘅精神系自由噶。 嗯， 所有嘅朋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